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天气唔好唔紧要，听住风骚一定开心笑笑。我系小张张， 乜都唔讲啦。希望大家今日都开开心心啊！虽然天气麻麻地啊，我系小依依。 星期五，马小强陪大家度过呢个周末。 大三巴叔叔， 度过呢个周末 系啊？ 你听日唔翻噶？点度过呢个周末啊？ 即系迎接周末，系 我冇约你。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当今日小周末，今日真系小周末，听日系大周末。 佢真系好病，算了，我唔同呢啲人讲， 俾你听，我叫俾你贱，俾你贱啦。嘅呢首 Billie Jean， 喺呢个星期五早上陪住大家。今日大致多云，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下个礼拜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留意留意啦。不萬強講一講咧，呢個歡度週末咧，歡度週末好多方法，一喺屋企玩啦，一係出街玩啦咁樣。今日禮拜日4月21號係咩日子呢？ 就是呢个全港戏院日啊， 冇错，系啊，30蚊睇电影， 30蚊睇戏，乜、 啊、 有几样 达啦？ 乜有几样嘢咧？诶，几 draw 即系几入抽到听众观众入去嘅即系心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一啲地方啦？香港有冇试过啦？我唔记得。 一张票睇到少有， 一张票睇到 嗰啲戏你唔睇嘅。 咩嚟噶？ 但我想问，真系净系得嗰啲戏先有， 净系得嗰啲戏一张票睇到笑，真系。 唔系，好耐以前，好多年之前， 我觉得呢一个 concept 真系几好。 我去过，好似系咪？ 系咪？你唔睇得多噶嘛？呢啲你身你攰啊嘛？ 唔系嘅，有啲宿台咧又太冷气啊，佢志在唔系睇戏。 所以我觉得真系好 OK 啊，系咪？ 你仲要记住喎，旧香港冷气系更加即系唔系而家咁多 啊。系啊， 以前嗰啲写住。冷气开放 嘅，有啲系假冷气嚟噶。 咩叫假冷 气？假冷气嘅意思就系其实啲冷气唔冻嘅。你有冇试过？ 冇、啊、试过。 我嗰阵时候成日坐嗰啲咩传统，诶，即系嗰啲外景车咧，系啊，成日都哇啡。你知我讲咩啊？ 得个风， 系啊，得个风嘅啫，啡啡都好劲得咧。其实 仲流紧汗，到佢流紧汗， 好似焗炉咁样。咁叫假冷气咯。 哦，明白明白。唔系我即系话，我以前唔知喺边个地，唔系香港嘅吓，喺第二度系真系有啲一张票睇到笑嘅。 有 系啦， 都有嘅，真系。 外地你都唔放过， 唔系嗰啲， 唔系呢啲戏， 唔系啲， 系啲艺术电影，系我都有睇过。 嗱，咁啊，30蚊喺今日香港买个包都要10蚊嘅时候，其实我想讲咧，我哋系咪已经对贵嘢咧已经麻木咗咧？其实 唔会啦， 其实我到而家我都觉得咧，其实好多嘢咧，即系。几贵嘅，即 系 一个叉烧包，唔系茶楼嗰啲，即系真系叉，即系嗰啲诶， 餐包叉烧餐包 啦，面包嗰啲啦， 面包嗰啲啦，诶菠萝包，菠萝包唔知7蚊定8蚊， 有冇咁平啊？ 差唔多，有地方有嘅。 我买朝头早买面包嗰啲咧，如果有馅嗰啲空气包都要11蚊。 我哋笨啊嘛， 菠萝包系冇馅噶嘛。 睇你个样就知道 OK 啦。 系啊，写住水鱼两个字，又一嚟，写住水鱼， 水 鱼，即刻改价钱。我未改啫，改咗价钱，30蚊个菠萝包 喺前面加冻，7蚊一个。 系咪先？即系 好似我喺某一区啦，附近一区啦，有一日咧，我入去食咗一碟双拼饭，埋单嘅时候咧，我谂佢咪计错咗， 55蚊， 70几蚊， 70几蚊， 哇 ，lunch 70几，你啲知系嘛？两个字我计， 老板应该好耐冇咩啦，好埋单啦， 唔系啊，50零蚊就有啊， 70几蚊， 70几蚊太 贵，咦？咁你边度食嘢嘅？点解我哋嗰啲餐牌同你嘅餐牌唔同？你有冇发现啊？佢个菠萝包又贵过人，但系个餐又平过人， 唔系啊，嗰啲面包真系好贵啊， 系咪？我哋而家咪对贵嘅嘢已经麻木咗， 冇 麻木 过。无奈接受啫， 真系 我冇接受，但我冇办法啫， 唔系即系无奈咯。 系啦， 我接受嘅就系我唔出去食咯， 系 我自己买嘢翻嚟。 咁又少斩脚趾被沙虫。 唔系啊，而个问题嘅就系我唔系想讲嘅，但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话，有时你会愿意俾多好少少嘅价钱，但系个问题系啲质素都系麻麻地。 系啊， 系啊，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系我唔知啦，即系普遍性嘅，我都有同啲朋友有倾过嘅。咁其实佢哋就系话都觉得系有咁嘅情况，即系有少少嘅就系即系会。钱就俾咗啦，但系就好似攞唔翻嗰个即系个享受。 个别啦，有好嘅， 有啲仍然系可以 keep 得好好嘅。 即系等于我话头先70几蚊碟嗰啲双拼饭，其实好食嘅，我自己即系民生系好食嘅。 又拼乜嘢？ 又 咪 拼 咯？又咪 拼 咯？ 叉鸡啊，鸡鹅，即系佢乜嘢拼乜？系啊，咩拼咩唔重要。问题双拼饭就系70几蚊咯。 咁 OK， 即系烧腊饭咯。烧腊饭你讲紧嘅 系啦， 烧腊嘅双拼， 系鸡鹅啊， 咸蛋咁样嗰只。 咸蛋冇喎，问阿叔叔 有啊， 问 要加钱 咯， 要加钱。 例汤有冇啊？ 冇。加个饮品啫，饮品加碟饭70几蚊， 差唔多要啊。 咁我觉得贵，所以翻翻题目就系话戏院日30蚊，不过咧今日睇新闻咧就话而家咧暂时咧得40几场系满咗啫，佢有1000几场嘅， 哇， 即系个 percentage 系偏低嘅，即系而家仲有大量嘅座位，如果大家。即系呢个周星期日啊，记住唔系周星期日，一日啫，戏院日。咁如果有兴趣可以睇下戏。我细个嘅时候咧，对戏好疯狂嘅，亦都可能因为嗰阵时冇乜娱乐啦，屋企又冇人陪我玩啦，咁所以咧我系成日睇嗰啲报纸揾戏睇嘅，即系我会咯。我唔知你哋。 即系你咩年纪嘅时候系 小学咯， 小学自己去睇戏， 因为我 有钱仔啫，有钱仔咯， 嗰阵时睇戏好平嘅啫， 都哇！但系对于细路仔嚟讲嘅话，唔够钱买一张戏去睇噶。 我冇任何地方使钱，我储晒全部，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唔系，而系 咁你都有利是钱啊、零用钱嗰啲噶。 我储埋晒，完全咩都唔使。 唔系嘅意思，咪即是话，其实所有嘅钱嘅话，佢哋都系交俾你咯。我哋嗰啲系冇噶嘛， 系啊， 你要上缴嘛。 OK， 同埋咧就系冇多余嘅零用钱噶啦。 真系冇多余，我好记得学校方蚊两计方蚊啊。学校个餐厅两个半一碟饭， 嗯， 咁然后五毫子一个包。 我同你系咪应该？我争少少喎， 知啦，唔好嚟，唔好计嗰啲。 好似好贵啊，两个几，我觉得 两个半咯，放温嗰阵时， 两个半一碟饭啊， 系啊， 哦， 你嗰时咧， 我嗰时候都要几 蚊哦， 七七年嗰时 八蚊咁样咯，哇，十蚊咁样， 又贵咗啦， 又贵咗啦，即系中学有可能系啦，咁跟住咧围上嚟咧，大约 五蚊。 五蚊一入到啦，连埋搭巴士， 俾你搭埋车， 系啦，一毫半子， 一个礼拜， 仲要半价证我哋有，仲要夜晚七点前好搭啦。 如果咁讲嘅话，会唔会一个礼拜就系俾三十蚊你啊？ 系啊， 咁讲，总 之 即系俾多五蚊你，等你自己又可以买糖食啊，咁样。唔系，即系我意思，你又话你每日只系俾五蚊你啊嘛。 系啊。 咁如果你讲嘅一个礼拜嘅话，就五二十五啦，系咪？星期六唔使翻噶嘛，星期日唔使翻噶嘛，多数都系俾三蚊你嘅。 冇啊，真系冇啊，星期六日冇噶。 都知你洗脚唔抹噶。所以嘅就系 我又 所以养成咗佢嗰啲贪便宜嗰啲嘅。 你唯有系咁， 唯有系咁帮补下。 喂，肥仔好咯，俾啖气水嚟饮啊！ 阿肥仔，你箍咗只手，收翻钱。 一定系咁样。 系啊， 系咪先？阿手阿伯， 阿氹氹，阿氹氹。我都話 得，有大食大， 即係咁咯。 咁你好少去睇戲㗎？以前 我睇唔到，買唔到飛，一定係 買唔到飛， 即係唔夠錢買飛 啊！ 如果你睇戲嘅話，係一件好大件事嚟㗎。 因為聖誕節，因為過年冇啦。 冇錯，係啊，仲要係成撮人一齊開 啊 嘛，大家去睇埋 佢真係啲少爺，睇下報紙有咩？ 唔係係咯，你真係唔係你認咗佢啦？真心真心，我真係覺得你有錢仔。 其實你爸爸係咪企業家嚟㗎？ 穷等人家，我哋系穷等人家。我屋企附近咧，我隔篱就戏，即系离舞台戏院啦。再行远少少就新都啊， 一扎啦。 以前咧叫乐星啊、豪华、纽约全冇晒噶啦。而家铜锣湾区嗰一区咧，全部冇晒。 贵啲嘅，但系碧丽宫贵啲啊。 碧丽宫贵 啊，好 贵。 碧丽宫 系好贵。 第一次去嘅时候，真系好似去皇宫一样啊，好大啊嘛。 但系 同埋贵啊嘛，啲 friend 佢贵得嚟，佢有好多卖点噶。 系我知。 啲啦， 系啊， 啲凳又可以挨到好厚，即 系 好低啦。 有时有啲戏嘅话，基本上佢唔系睇你哋究竟咩笔日放点嗰啲嘅，总之佢中意放一年，佢都照放噶啦。 时光倒流七十年， 就喺嗰度做咗七十年咯。 我去睇啦， 系啊， 点都要约个女朋友去睇噶。 即系你话俾人听冇睇过呢个时光倒流七十年，你觉得你吓唔系啩？呢套戏早成 年。你谂下呢套戏长到可以分别约两个女仔去睇。 巴闭， 咁系你衰啫，系你唔专一啫。 系因为个时段长。 咩事啫？教父够长啦，你又唔睇？ 教父长咩？ 教父都系噶，大片嚟噶嗰阵时候。 我知《Godfather》 啊， 有冇咁耐我就唔记得啦。 冇，系啊，时光倒流夸张啲。 系真系起码一年。 系啊，永远你经过嗰时候又系时光倒流，又嚟。 但 系 嗰阵时咧，我就谂啊，点解大人即系唔会好似我咁成日睇戏咧？其实我而家慢慢谂翻，我就明啦。以前咧唔系贵啊，而系。大人點解我哋嗰時成日睇戲咧冇嘢做嘛？同埋咧，你拍拖嘅人係特別容易去睇戲，因為你冇咁多地方可以去啊、做啊咁樣。睇戲最好嘅，熄曬燈咁樣，係咪？咁大家陶醉下嗰個戲院。嗱，你唔好諗其他。 摸下手實有，梗係點講？ 我冇諗喎，你冇。 你啲神， 你啲神色，你啲神色，好似想講啲咩？熄曬燈即係意思有個氣氛。 我知啊， 食下爆谷，嗰陣時候又好開心嘅，又可以咬啫。讲真嘅，你唔觉得嗰时候喺门口好多嘢食噶？ 仲有烏油魚啊， 同埋有橙色雞翼，係嘛？好好食噶，紅色嘅紅腸，食到成個地咧黐立立嘅。 紅色紅腸之外，仲有嗰啲橙色嘅墨魚， 冇錯， 都係 牛 雜啦， 係咪啊？ 你入戲院之前咧，有一扎呢啲嘅咁嘅檔口咧，你要穿過佢哋， 冇錯， 你唔會乜都唔買嘅，你總會停低 買 少少。 一定買一串嘢，係啊，食咗先，跟住先入去。 你入去之前仲要磅一磅自己睇下自己今日嘅運 程，冇錯啦，仲有運程噶嘛？ 係啊， 話你今日幾多磅？ 以前嘅戲院日子啦， 係咯， 今個禮拜日戲院日，咁大家就揀翻到自己中意戲啊！ 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以色列导弹击中伊朗境内一处地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斯法罕机场和谢卡里空军基地附近听到爆炸声。伊朗航空部门宣布暂时停飞德克兰伊斯法罕机场的航班。以色列传媒报道，伊朗伊斯法罕地区、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伊拉克巴格达地区和巴比伦省传出爆炸声。伊朗日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报复驻叙利亚大使馆管舍遇袭，以军话99%的导弹和无人机被拦截。民航局宣布启用 M503 航线 W123 衔接航线，由西向东运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这项措施是为缓解有关地区航班增长压力，保证飞行安全，减少航班延误，保障旅客权益，对两岸同胞都有利。朱凤莲指出， M503 航线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设立和启用这条航线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的常规工作。 M503 航线取消飞行编制以来，总体运行安全平稳，切实改善了两岸航班运营，进一步便利了两岸人员往来。青衣淡江山路一间铁皮屋早上8:45发生火警，消防处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在上午接近10:00将火救熄，无人受伤。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政府向港深创科园公司注资181亿元建造第一期、第一批次8座大楼及支援公司营运。头3座大楼可以在今年底开始陆续落成。政府亦都会释出大约5公顷兴建有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的用地，让港深创科园第一批次余下的5座大楼的建造工程可尽快启动。港深创科园公司将会展开第二期发展的规划工作。局方回复立法会特别财委会的文件指出，政府会从已经预留用作推动生命健康科技发展的100亿元之中，拨出22亿元，支持在港深创科园设立生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局方表示，预计与生命健康产业相关的科研团队和企业可以在港深创科园第一批次楼宇逐步落成之后进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29点，跌255点，总成交金额40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1点，系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蚊，跌3.4；美团92.95元，跌4.8；恒生中国企业57.76元，跌9.6；网易142.2元，跌7毫；阿里巴巴66.1元，跌1.75元。友邦保險47.15元，跌7毫；中國海洋石油19.1元，升7毫；盈富基金16.35元，跌2.8毫；小米集團15.64元，跌7.4毫；建設銀行4.85元，跌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3.7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8，人民幣7.243。 英镑对美元 1.24， 欧元对美元 1.062， 澳元对美元 0.6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36,818点，跌1,260点。港金报22,540元，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78.81美元，卖出24,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天桥啦，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由于淡江山路有火警，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落翻淡江山路嘅支路啊，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就系、是、青衣北岸公路啦，去机场方向落翻淡江山路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啦。咁啊，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我很好， 魏嘉莹我很好， 你为你拥抱， 胡鸿钧 Give me a chance， 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Atto， 是个非洲人。 佢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节目，我希望是个广播剧，是讲一班少数族裔在香港的生活所遇到的矛盾和日常琐碎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俾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号。 CIBS。人人广播，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住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星影吓，10点大8分，一阵间咧喺12点半咧就有点唱嘅。咁交后时候咧，当我哋阿靓妈翻咗嚟咧，就可以请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噶啦吓。另外校长嚟咗啊，今日 系靓女校长啊，今日正啊， 一阵间就会出现噶啦。好啦，我想问大家，嗱，香港有叫杰出青年啦吓，但系如果杰出。你是突出啫，你不是傑出，是突出青年啫。 佢嗰個傑係唔係咁寫嘅？ 好傑嗰個， 傑塔塔，傑塔塔嗰個傑，都有，年年都係佢攞㗎。 咁但我想问啦，我睇到网上有篇文章，佢话杰出打工仔啊，杰出打工仔咁啊列咗一啲嘅叫做do's and don'ts 啦吓，咁啊睇下大家，如果你 好啊， 其实我成日觉得咧，讲打一个讲打工仔咧，你例如咧，其实咧，可能佢揾唔到位喎，因为我唔觉得你系，你从来都冇做过打工喎，即系 唔系佢依家咪打工？ 我依家打工，我都唔系老板、 哦。因为我讲呢啲咧系真系 working in office 嗰啲啊，即系有一啲叫做办公室嘅政治啊，会有一班 唔系啊，其实周围 都有 啦。 都系嘅，但系唔知，即系我哋工作 系啊， OK， 好，当打工仔啦，咁嚟，当个打工仔听住咯噃。有啲咩你觉得系会符合到杰出打工仔嘅咧？第一，唔好净系提出问题，要帮手解决问题，或者喺你提出问题之前，例如话，咁，你觉得点啊，老细？嗱，我就觉得咁，即系你提出问题之余咧，同一时间咧，你系已经有一个你嘅谂法嘅啦，所以 肯定要啦， 系嘛？ 系啊，我哋编剧嗰时都系啊，即系度啲 get 咧，譬如话啊，你嗰个唔好笑，咁你要谂翻。即系我 唔系 净 系 band 人， 系啊，唔系 band 人， 冇错， 系嘛， 系， 即系你系应该一个叫做 problem solver 解决问题嘅人，而唔系净系提出问题，因为提出问题好容易啊， 好容易啫，系啊，唔好笑嘅咁样。我记得我寻日嗰个艺员朋友， 边个 咩啊？艺员朋友 哦， 咩啊？ 哦， 唔好笑， 你系咪讲唱歌天后啊？ 系啊，系啊，好，我哋继续， 好， 好，第二条，即系我呢条啱噶咯，我呢条我当自己有一分噶咯。 嗯，好，你嘅私人， 即系你啊，你系咪一个咁嘅人啊？ 系啊， 我唔好过， 唔过算啦，真系唔紧要， 真系唔系好个奖 又唔系你颁嘅。 而家讲紧我哋三个有冇呢啲打工仔应有嘅特质啊嘛？系咪 ？OK， 系 咪 咯？我有啊。 系，首先呢样嘢唔受得人攻击已经唔得啦。 唔系嘅，佢都好，佢都 OK 嘅。 我讲笑，我咪就系因为知道佢可以受人攻击，所以佢先不停。 佢咁不停， 你当真嘅？ 但系佢， 我唔知道，我知道你有时你真嘅， 你 真嬲 嘅，真 嬲。跟住你问你嘅时候，冇嘢啦。 唔系你估我而家咧，你抱住啊？ 你而家系真嘅，系啦，你而家系有四分到啦，系累积一路上去嘅啫。我哋有某个位你就嚟啦。 好，继续。 嗱喺呢个新世代咧，就有一样嘢，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佢话要好好处理你自己喺社交媒体嘅言论或者所有嘢啦。 同意啊。 因为你 at 咗老细，或者就算你唔 at 老细咧，你 at 咗同事或者同事 at 咗你，乜嘢都好啦。咁如果你喺网上咧，即系乱又闹老细啊，闹工作啊，又甚辛苦啊，又话唔知咩咩等等等等啦吓，咁系。 但你可以好多 account 噶嘛，有啲系私人噶嘛，你可以拣边啲人睇到噶嘛，系咪啊？ 其实我又唔， 你知唔知噶？ 其 实 我知我知，其实我又唔 系因为咁样出个事。 我又唔系好明白，其实 仲系出紧事。 我有朋友试过出事，系佢扮嘢，话嗰日咧，即系话自己唔舒服，咁就请咗假之后，点不知嘅就系唔记得咗， 铺自己 去咗玩，去咗玩，去咗到第二啲嘢，跟住影咗张相之后铺咗上去，即刻俾人哋 就 捉住，系啊，小心啲啊你。 但我又唔明咯，其实就算你对工作又好，公司又好，老板我又不满。唔需要摆上去一啲社交平台 咯。唔系有啲人系咁样 啊！你都攞唔少呢啲咁嘅新闻讲啦。 系啊， 我就话唔需要啊。其实有咩你新员又系咁，系咪？即系你都系要翻嗰份工。 又唔系嘅，又唔系嘅。有啲人系好中意公审嘅，唔系啊，好中意将啲咁嘅嘢攞上去公审啊。 系啊， 跟住佢就系等自己好似 受害者 咁啱咁啊，觉得自己。系啊，有啊，我觉得系有咁样嘅情况。 好，我一阵试下公审你。 唔系，因为我觉得就社交平台其实某程度上就 系 有呢一样咁样嘅嘢。 系啊，有利有弊。 其实唔系咁好嘅， 唔系咁， 我真系唔系觉得咁好。系啊，有时候有好多嘢嘅就唔应该公开。 冇错， 就系咁咯。好啦，下一个就系少啲同啲同事八卦、歌说人哋啲嘢，因为你唔知道你歌说嘅人，即系你八卦嗰个人，会唔会最后听翻你八卦嘅嘢？ 我一定会啦， 一定 会 啦。你歌说就预咗佢要知。 系啊， 但你唔惊。咁你会 诶 唔系啊？有时有啲人会利用呢啲咁嘅 gossip， 就 系 想某啲人知道究竟你嘅心点谂噶，冇坏我真系觉得系啊。 同埋你要玩得高明， 系啦，你要识玩。我觉得其实呢一个讲是非，其实系社交嘅其中一种嚟噶。 喂阿 Joy， 不如我同你开个是非班， 梗系要啦。喂，讲是非系要有艺术噶。 冇错，系啊，你想佢知定唔想知？ 想唔想佢知？使唔使兜个弯俾佢知？ 系啦， 几时俾佢知？ 同埋你嘅目的系乜嘢？ 冇错，我哋一定要教我，我同你两个一定会受到好多学生。 是非强，是非弱，系嘛？ O K， 冇问题，我觉得讲是非 O K。 系啊 ，O K 啊， 我接受， 要有是非啦， 即系你唔同意佢啦。佢话最好唔好咁多干涉。 系啊，同埋老细最好你有是非。 嗯， 系啊，费事乱群结党。 唔系唔系，嗱，我又觉得咁样，是非分两种，有一种嘅就系无中生有嘅是非。如果你话有嗰种嘅话，其实根本系有啲嘢，大家系围埋一齐嚟讲嘅话，呢个系人性嚟嘅， 系一定系啦， 冇办法噶，呢啲系即系大家社交嚟噶，系啊，呢啲人情嚟噶嘛。 喂，边个咧日日换新衫啊？即系咩嘢？ 呢啲冇问题啊。 唔系啊，佢跟住怀疑佢收入来源。 见到 Patrick 又见到嘅阿小强啊，同阿边个眉来眼去啊？嗰啲实有啦。 佢眼罩翻嚟嗰阵番碱味一样嘅。即系晒 你 咁 啦，你都睇我呢啲啊，系 OK， 我真系觉得 OK， 即系丰富一下呢个即系苦闷嘅办公室生活啦。 好，有不同意见。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你要喺老细出声之前，你要明白其实佢对你有啲咩期望，或者佢想有啲咩系要做，每样嘢要讲到出嚟。咦，你点解仲未跟呢单嘢？咦，点解你仲未做？最好唔好啦，即系最好你自己。知道老细对你嘅 expectation 啊，即系或者知道，你明唔明？即系唔需要让你讲到出嚟， 呢个好难哦。 呢个又要有技巧 啊， 你 真系好难。 铺铺冷性咁咧，好大有大忌啊。 系啊，有啲乜嘢你冲出嚟又系会 高盖主，你唔死啊？ 又会出事嘅喎。 咪系咯， 即系等佢出声先好啲，系嘛？ 唔系，而系 啦。 系啊，我都要拿捏咯，未必一定系咁。 系啊， 系嘛？即系我觉得有时未必一定系咁。 冇规定。 系啊。 OK， 好啦，下一个可能即系大家都会。我覺得會同意嘅，就係願意承擔你職務以外嘅多少少嘅 workload， 即係唔關你事嘅嘢，有時你都會願意去幫手去做嘅。 我睇下乜嘢啦，睇下咩啦， 辛唔辛苦啦，係嘛？ 唔係啊，而係就係嗱，買奶茶 OK， 我試過就係見過有一啲嘅就係嗰啲秘書會幫佢攞攞嗰啲乾洗啦，同埋買雞啊。因为佢夜晚翻得佢要煲汤，唔系买只生嗰个啲鸡啊，即系汤就嗰啲鸡，翻嚟攞个牌，你明嘛？以前我哋汤嗰啲鸡咪要攞个牌， 有条绳仔， 跟住晏啲去 收垃圾嘅， 我都见过， 系噶，日日都系咁啊， 得咯，又唔系日日，但我就觉得呢啲嘅真系， 唔系你冇办法，你秘书有时要帮老细做呢啲嘢 啊嘛，我明，但系你有时即系老细都冇咁离谱啊， 系啊，又要帮丑人啊。帮佢遮丑啊，好多嘢搞。 喂，最后一个咧，佢就话请准时翻工，呢个一定啦。我想问下两位啦，你打工仔啦，你系咩即系心得或者呢个题目方面，如果要做一个杰出嘅打工仔，有冇啲咩嘅你睇嘅，你会觉得系啲咩最重要咧？啊，马老板。 准时一定噶，准时一定系啊， 同埋真系要识做人。 啊，冇错。 咪识做人呢三个字好虚 高深啊！ 咩叫识做人咧？ 哦，识做人嘅就系你要面面俱圆咯。 系啊， 系啊， 见过拜见都系踩。基本 呢个基本盘系咪？你 听落好似有啲负， 即系你又唔好踩到咁准。 见高拜见低，踩 唔到嘅。系啊，即系你唔好系咁捽烂佢啦，你千祈唔好捽烂佢啊，大佬。 但你拿捏得好，我 系啊 ，OK 噶， 真系啊。 同埋对同事要好， 冇错， 对同事要好，因为其实最紧要一样嘢系乜嘢咧？就 系 有啲咩事嘅时候会有人帮你，咁你就知道你应该系无往而不利噶啦。 起码落雨人攞把遮俾你。 阿瑞咧讲咗一题。我即其中有一项我冇讲嘅，佢叫请体贴同事 ，exactly 就系你讲嘅 point， 要 多啲对同事， 要啊， 系啊，好好好简单嘅啫，呢样咁样嘢嘅话，你当你有啲咩事，或者系你有一日唔系好开心嘅时候嘅话，有几多人嚟安慰你， 即系睇 边个 第一 个 递纸巾俾你， 你就知噶啦，系啊， 点 样 对 人，重要嘅， 点样对 人，梗系啦，一块镜嚟噶嘛，记住见过拜见低头， 你嗰块镜好糟啊， 快帮人抹啦，睇啲。 我 块 唔系镜嚟噶。 早晨，早晨，听紧风骚爆人，翻嚟有网上情。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人生最好的三个老师，人生最好的三个老师是哪三个呢？第一，一个没钱的银包，一段失败的经历，还有一个离开了的人。首先讲一下一个没钱的银包。我们经常听人讲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就万万不能。这个说话就正正道出金钱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好多时候我们都要用钱，没有钱了，我银包里面干的空的，先突然醒悟到金钱的重要性，先拼命要想赚更多的钱。但我们忘记了，其实储钱都可以等你多些钱的，但需要时间。平日做嘅生活花费，如果冇工作，喺揾到工作之前冇收入嘅话，又点样储钱？所以当我哋嘅人生经历过一个冇钱嘅银包，佢为我哋上咗一课，但系都为我哋带嚟另一种收获。例如我哋面对经济压力，就要更加努力工作啦，更加努力去揾多啲嘅收入，同埋更加努力去储钱。从此我哋不但只学会点样面对逆境，亦点样调整心态，懂得喺逆境之中学习揾机会。第二，一段失败嘅经历，失败系每一个人喺成长过程之中不可避免嘅。其实我哋经历嘅每一次失败，都系人生宝贵嘅学习机会，教到我哋点样面对挫折，点样从错误之中学习，变得更加强大。可能我哋啱开始嘅时候，经历失败嘅时候会感觉困难重重，一边痛苦，但会逼自己继续学落去。结果有时有好，亦都有坏。最后如果结果唔系咁好，都唔需要感到好大嘅沮丧，因为下一次当我哋再有失败嘅时候，就会知道，又有学习嘅机会啦。失败嘅经验亦都令我哋明白，佢需要时间、耐心同不断嘅努力。每一次嘅失败，都系迈向成功嘅一步。 最后一个老师就是离开了的人。人生中总有些人会离开我们的，无论因为距离、误解或者生命的终结，这些离开的人都会令我们明白要珍惜眼前一切。每一次人生的相聚都是最美的回忆。面对那些离开的人，无论什么原因都好，要学习放手忘记。放手不代表放弃，而是给自己和其他人一个新的开始。他教我们怎样接受变化，理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要去的方向。还有些人的离开都教会我们要感恩，感恩他们曾经陪伴过我们，教导过我们。感恩他们曾经给我们帮助和支持，这些经历会令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段关系，令我们明白人生短暂，应该把握每一个和亲人朋友相处的机会。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旅程，一个没钱的银包，一段失败的经历，和一个离开的人，告诉我们无论和人和事物，我们都要每一天努力地去做。只有努力地去生活，好地珍惜我们拥有的一切。在身边的我们好好珍惜，离开了的失去的我们学会放低、忘记和接受。人生就是这样，得到的会失去，失去了会再得到。成功我们每一天努力去经营，大家都一样。 是时节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魂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 冰草好人，翻到早上十一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咁好快咧，第一个钟头已经好一声过咗噶啦。第二个钟头有啲咩啊？就你又知唔知？除咗我哋三个出问题，仲要校长一齐玩游戏，千祈唔好错过啦。先听十一点新闻。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 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每个礼拜五咧都系点唱嘅时间，喺十二点半嚟开始嘅。咁而家你阿妈坐咗喺度噶咯，帮我大家可以打你嘅电话 1872388， 记住打你啊！ 伟靓妈，伟靓妈，你好靓， 我要点唱？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仁爱堂陈王淑芳纪念中学刘碧山校长？ 刘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欢迎刘校长今日嚟到， 系 啊， 多谢晒， 而且好高啊，系啊， 方式嗰啲同学， 系啊，我要揿 lift 啊，我要上二楼， 我唔识回应啦，多谢，我只能够讲多谢，多谢几位主持， 系啊，阿刘校长啊，好好嘅， 真 系 信， 系啊，佢一嚟到咧，佢话好中意睇下李丽若嗰啲。啲戏啊，听嗰啲歌啊， 好期待啊！今日真见到真人啊，细个咧睇戏咧，系啊，嗰套头先讲得噶嘛， 讲得 威水史嚟噶嘛， 攞最佳 最佳《风云》啦， 攞奖噶， 我冇记错你剧里边个名叫小灯， 冇错冇错冇错， 佢连戏里边个名都记得咁犀利， 系啊，果然真系有睇啊， 系啊，有一幕闹唔知嫲嫲定婆婆嗰幕咧，我好记得啊，到而家个印象度， 系 你喊晒，好似失恋咁样， 系冇错冇错， 演员真系好犀利， 真系好睇噶，唔系 话喊就喊， 我冇话你， 但系同边个去睇先？ 同朋友小学啊嘛， 你同同学仔，你点解会去睇呢啲咁嘅电影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候都系二级。 我日日睇噶，想去學嘅年代，好中意睇呢類型嘅戲噶， 係啊， 係啊， 咁阿劉校長，你而家做咗校長啦嘛，咁你會點睇乖同曳咧？你覺得即係？啊，譬如有啲人就話，曳嘅咧，其實佢都知啊，好動啫，或者咩啫。你會點教翻啲你眼中嘅曳嘅小朋友咧？ 我成日同同事或者我其實自己心裏邊都係咁講嘅，我好少用曳嘅，頑皮啫，頑皮啫咁樣。因為其實真係好大分別嘅，即係可能話你話好難教嗰啲咧，反而真係壞咗啦嗰啲咧。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都會覺得。我哋个角色就系教育啊嘛，即系不论你顽皮又好，坏又好，其实唔紧要嘅。即系有阵时咧，都会听见咧，可能话学校或者老师啊，都会担心，喂，你咁样坏校风啊，嗰啲咁样啊，点同人解释？我又话，我就会觉得啊，唔紧要噶，咁我哋即系。如果唔系我哋有乜用啊？我哋就要教翻好佢啊嘛， 有教 即系我都唔怕嘅。坦白咪就系、是、哦，系同学仔可能有啲做得唔好嘅地方，放心我哋会教咁样咯。咁、你话而家呢个年代难唔难教？我觉得可能系会难教啲嘅，因为即系个人。 难教喺边个地方啊？ 我哋以前真系会。俾面多啲噶嘛，即系总之啊，去到某啲情况啊， 喂， 或者班主任老师一出嚟咁都会企定啦，系嘛？而家好多自己嘅谂法，或者觉得啊有好多嘅权利，咁佢哋都会知咯，咁样咯，咁所以讲道理啊，或者其实想为佢好咧，都要多啲时间。俾佢覺得老師或者學校 要慢慢感化佢咯， 係啊係啊， 似朋友多啲係嘛？以前你會覺得嘅就係佢有個階級嘅，譬如可能你頭先講嘅就係話係啦，校長你啦， 驚㗎，真係驚，見校長你真係驚。 你而家就要同佢做朋友咯，唔同咗。我只不過覺得個相處唔同咗。係， 我覺得係個相處唔同咗，但係係咪直頭係話朋友嗱，亦師亦友真係有分別嘅。 冇錯， 即係同佢個關係，你可以亦師亦友，但係就要。真係要記住，真唔係真係朋友咯。你除咗嗱，除非佢畢咗業，而家我有多學生就真係朋友啦。咁但係真係在學嘅時候，我覺得可以係個態度上面同佢亦師亦友，但係要俾佢知道有個尊卑咯。因為又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而家成日見到咧，我覺得佢哋。即系冇乜呢个尊重， 难听啲讲句就冇乜大冇乜细， 系啊系啊咁样咯。 校长我唔会噶， 乖， 佢系大嗰个， 佢觉得自己系大嗰个，佢冇觉得你系大， 所以佢希望冇大冇细， 得佢大，得佢最大， 最大。 系啊，因为我要对你尊重嘛，我做咩嗌你哥，做咩话你乖啊，撞鬼啊， 小强哥， 小强哥，佢系小强哥嚟噶。 好啦，我哋倾完偈之后，我哋就正式嚟啦。 好 啊， 好啊， 好。 你又知唔知？又同我发问。首先，小张想问老师中唔中意食嘢啊？ 中意 校长中唔中意食嘢？ 非常中意。 你 真 咁 系啊？成日呃到人系嘛？其实我真系中意食嘢嘅， 真系中意食嘢。 系啊， 我真有啲咁似。好啦， 好食物题。中国嘅川菜好多唔同嘅菜式，有一味菜叫做老皮嫩肉，老即系老人家嘅老，老皮嫩肉到底其实食啲乜嘢呢？四个答案：第一牛肩颈，第二猪尾巴，第三炸豆腐，第四羊辣椒。老皮嫩肉，老皮老人家个老，老皮嫩肉食乜嘢呢？ 系啊， 牛肩颈、猪尾巴、炸豆腐、羊辣椒。 炸豆腐、 羊辣椒、 炸豆腐、猪 尾巴。 校长佢佢特登嘅， 好反叛 啊！我仲要猪尾巴，佢眼神，我哋有理由嘅校长， 我都有理由啊！ 你 讲先，你讲先，讲先， 因为条尾嗰啲皮咧唔滑啊嘛，有啲巢巢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啲肉質啊，即係譬如好似係啦，就係、是、嫩滑噶嘛，即係譬如我而家就大家知道，即係唔係幾好食雞頸啦，係咪？但係雞頸其實入邊啲肉咧、又係特別好食嘅喎，係 咩？ 係噶，你選 雞頸有肉嘅咩？ 其實有㗎， 一條條 少少少都有嘅，但係食雞頸唔係旨在食啲肉， 係啦，但係選，但係啲因為咧逢親黐骨嘅肉係會嫩啲㗎嘛， 係咩？ 唔係嗱，你豬扒嗰啲咧，如果攬住嚿大骨。近嗰啲位咧，系噶喎。 咁、你食唔食雞 pat pat 噶？ 唔食。 哦，因為以前我阿爺就好中意食 pat pat 嘅。 pat pat 因為肥高多啊嘛， 係 即係好似啲人 賴住啲骨。 係啦，唔關事，就可能係中意食嗰啲叫咩紅燒肉嗰啲咧，咪一層肥高，好多人中意食嘅。食中意食。雞 pat pat 嗰啲就係因為呢個原因， 係、 啊又唔同啲嘅。嗱，我都話我中意食嘢嘅啦，有研究㗎。 代表你啱， 又唔代表你啱嘅。 係係係， 一人少句啦。 因為我未食過，咁我係估計嘅啫。 O K， 我估炸豆腐。 點解 炸 豆腐？ 因為佢外邊咧脆卜卜咁啊，裏邊好嫩滑咁， 可以咁講，都可以咁講。 我要揀呢一個嘅就係羊羊咩啊？羊係啦，係啦，羊辣椒就係因為佢就老皮，其實就係當你如果炸咗嘅時候嘅話咧，辣椒係會有少少炒 炒 地嘅。咁如果裡面釀咗嚿肉嘅話，咪就要嫩肉咯。 熟嗱，正正係咧，我想講一句，好讚呢個題目啊！因為我哋老師出題嘅時候咧，唔能夠肯定，喂，一定係 A 啦咁啊，個個都有個好合理嘅解釋， 個個都有啲似， 係啦，先考到佢係咪真係？ 但 係 當然得一個答案係啱嘅啫， 有冇啱？有 冇啱？有冇啱？ 有。答案就是 炸豆 腐， 猪尾。马小强炸豆腐。 用咗大部分嘅时间忘记忘记自己忘记，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可能系另一个你讲嘅你嘅口头禅，甚至暗太有你嘅气味，旋律哼嘅系痛悲，歌词写。冇办法再听悲情歌，难过脑瘫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灵魂仲剩翻几多？我唔清楚能够还俾你嘅，我都已经还咗。如心中上锁，其实我早知不妥，风吹不倒坚守不屈，始终感慨前事太傻。年华渐去，我渐渐大个。全部被撕破，我发誓以后都不再想错，大半夜未肯睡。谁流汗手？ 大半夜未肯睡，电话号码是18723888，18723888，可以打你电话嚟，一阵间十二点半点唱。咁头先呢一个咧，老皮嫩肉其实咧系一个好得意嘅名字，佢冇肉嘅，其实真系豆腐嘅啫，好似阿小红话斋，出边咧就脆卜卜啦，咁有少老皮嘅嗰啲柴柴地咁样，但系里边咧就嫩嘅。 我原来好多人唔识噶，原来呢度 系啊， 哎呀，我有一分，你哋两位， 我哋冇啊，原来有一个话中意食嘢嘅人 嘅，呢啲学生唔得啊，呢啲同学仔要互相鼓励噶嘛。 好啦，跟住咧，我要做少少呢个嘅示范俾大家睇，但其实我用呢一个嘅口，即系 verbally 同大家都先要讲嘅就系呢一个测试啊吓。嗱，其实有一个就系眼科嘅测试，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就系、是、首先你要举起双手向前合成一个咧就系三角形 ，OK。双眼咧就会要望向前方嘅一个目标，远少少嘅一个目标。 唔关你三角事。 关你嘅三角事。透过呢一个三角形嘅话，你要望一个远少少嘅地方。OK， 你定住一个位，两只眼都可以同一样望到嘅。然后分别嘅就单你嘅左眼，跟住又再单你嘅右眼，究竟系揾嚟测试乜嘢嘅咧？系咪几得意啊？呢样嘢。好啦，重复一次吓。 个钟会唔同咗位嘅。即系我望个钟，个钟会唔同咗位。 系啦，冇错。嗱，举起你嘅双手向前嘅就合成一个就是、三角形，双眼咧就要望住前方嘅一个目标啊吓。你而家喺个三角形里面，透过个三角形咧，你系两只眼都望到嘅一样嘢就得噶啦。好啦，跟住就系分别单你嘅左眼望一望，再单你嘅右眼望一望。头先你睇嗰个目标嘅话，系咪有唔同嘅地方？系咪出现喺唔同嘅地方？系唔系？究竟测试乜嘢噶？ 四个答案。 Okay, 四个答案。A。有冇远视 ？B 边一只系你嘅主力眼 ？C 有冇斜视 ？D 有冇懒惰眼？即系弱视。 Lazy eye。你哋冇玩过呢个、啊？ 我想问，首先两校长同埋马小贵，你有冇唔同啊？譬如你望嗰样嘢，我望个钟咧。 Yes。 之前系有一只眼系睇唔到嘅，直走咗出个三角形。 系咪好奇怪啊？ 好奇怪、 啊，好奇怪哦、啊！ 奇怪，因为个透视嚟噶。sorry， 你唔知啊，唔好意思。 透视系点啊？透视系点啊？你解释啊！如果你知嘅话，你知道咩系透视啊？ 校长啊， 咁 我已经道咗歉啦，校长。 你冇道歉啊？你个 样我有啊！ 你好嚣， 因为你多嘴啊！人哋话你系啱噶， 记个小过，记个小过， 系咯， 太人憎。 嗱，呢个真系好简单嘅测试，但系好多人都冇做过噶。究竟系揾你做乜嘢嘅咧 ？check 乜嘢噶？ 我想问咧，如果有一样嘢走出去咧，即系咪我只眼有问题？ 我唔话得俾你知，系一个 check 测试嘅啫，唔系你个眼有问题。check 乜嘢咧 ？A 远视 ，B 边一只眼系主力眼 ，C 有冇斜视，定系 D 有冇弱视，即系所谓叫做 lazy eyes 懒惰眼咧？ 我觉得系斜视。 Michael 个手要举直，系啦，前啲，系啦，冇错，咁样会好啲，系啦，冇错，用个三角，跟住你去 check 一样嘢嘅。好， 我估 lazy eye。 lazy eye， 好，Michael 系 D 系咪？ 系 D。 好，你 我估斜视。 我估主力眼。 好，主力眼。 系。 OK， 即系有 B、C、D 都有人答，系咪？ 有冇人中？ 系 啦，系有人。 我哋解释一下先。 好，你解释一下 啲。因为我觉得咧，如果豆鸡眼咧，你单边只眼都会睇到。 即係同一樣嘢、 嗯嗯嗯， 因為豆雞眼啊嘛、 嗯， 因為你豆雞眼啊嘛、 嗯 啊，所以我就覺得你有冇邪視咯、 啊， 或者一係私啊啲噶啦，因為嗰啲咩呢 C I 我唔知係咩嚟。 嗯，好，校長咧， 即係弱視啊，其實弱視啊，係啊，懶惰眼啊， 係，嗱、嗯嗯嗯，我估啦，因為最後咧，其實當兩隻眼一齊睇嘅時候咧，嗰、那個影像同你其中一隻單眼可能會係比較。似啲嘅，比较近啲嘅个位置，咁、所以咧，我唔知道会唔会啦吓，阿医师最尾就问你，咦，跟住都仲有啲问题嘅、即系单眼嘅时候睇嘅影像，系、同你平时睇嘅会唔会系其中一隻眼是相似的、那就知道你用哪隻眼为主了、這樣是了 所以你揀这个 没错 我纯粹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一隻是 lazy eyes、因为看东西的时候它特别容易累、所以我是因为这样所以估的 你估弱视 最 lazy eye 嘛 lazy eye 是弱视 是 没错你是斜视是不是跟着它就是校长就估主力眼是不是有人啱 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校长啱的 多谢晒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种测试的、 找 主力眼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要做一些眼科的、这个 surgery 的时候的话他一定要知道哪个是主力眼 哪个是主力眼、 你就是了好了将你这样的时候的话当你一望到 你如果你闭起左眼你即总之你哪一只眼看到的看到、你望着个钟那个就是你的主力眼 即是他如果跳出去就不是主力眼 没错、那个就是你辅助的眼、其实很多时候的话你是靠你自己的主力眼呢、就是用多一点的视力就是用那一只 因为刚才试的时候呢你双眼望的时候是一个影像一个位嘛你其中一只望的时候呢 知道 有一只是 走出去的 那 不是主力眼 不是手的学多了很多东西我听到时间 了 飘 张 强 但你答错喎，嚣张强仲喺度咩透视眼？ 佢就系嚣张强，冇时间啦。 OK， 好。 问咗问题先。 好，苹果喺中国咧，其实都系西方传入嚟嘅呢个水果。咁、以前咧，苹果就唔系叫苹果嘅，叫咩名咧？好文雅。A 就系林琴 ，B 就系森园，森林嘅森 ，C 就系珠木，珠即系代表红色 ，D 就系青湖。苹果未叫苹果之前 嚟到中国系嘛？定系你叫定系喺日本咁叫？定系边度咁叫啊？ 中国 嚟到中国之后咁叫， 系啦。 中国之后啊？ 冇错，即系中国叫苹果做呢四个名，跟住后来先叫苹果。 清心、 林琴、心源冇清心啦，珠木、 青 湖、 寡玉、清心、 林琴、 林琴、 林琴。罪名林琴， 青木。 古天乐，罪名林琴。 O K， 开股好冇？ 流行罪名林琴。 校长同 嘅， 系啊，有。 点解嘅？点解嘅？ 喂，我赢喎、 啊。系啊， 二分。 因为咧，嗰阵时咧，嗰啲苹果好甜咧，其实咧雀仔咧就走去啄嘅，啄到啲苹果烂嘅。咁咧、 啊， 咦？哇！你识喎、啊，真系，你解释下。 我答啱啊嘛。 我知道啊。你 我 个 解 释 同你 个 解 释 唔同。 啊，系啊？点解啊？ 我因为我系古天乐，流行罪名林。 你撞嘅啫嘛。 唔好理啱咪得啦咁， 因为我有见过嘅咋，不过咧我仲以为系日本啊，因为日本咧有时你见到一啲苹果系写住林琴噶，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系因为呢个原因，有见过呢一个， 好嘢，好十一点半翻嚟接个校长出问题咯，耶，边个范围啊？校长今日问嘅问题， 今日。考緊試嘛，大家知唔知先？ 知道， 係啊，咁啊，梗係 我哋翻嚟再交代啦。好，多謝曬，再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破产管理处公布，三月提交个人破产呈请有783宗，是去年十一月以来最多，按月升近21%，按年升近2.8%。三月强制公司清盘呈请69宗，按月升大约30%，按年升近41%。 上月发出接管或破产令有641宗，按月升近 16%， 按年升近 2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河套发展对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会继续支持推动港深创科园的建设，头三座大楼会在年底起陆续落成，另外五座大楼等到有序转移隔离设施之后会尽快开展兴建。孙东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说，政府拨出2亿元在港深创科园为生命健康科技初创企业提供孵化、加速计划等的支援，而推进港深创科园设立生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孙东又说，政府今年内会推出100亿元新型工业加速计划，为从事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并且在港投资不少于2亿元建设新生产设施的企业，以配对形式向每间企业提供最多2亿元资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五轮排海，预计将会持续到5月7日，排放总量大约7800吨。东电今年1月表示，4月至到明年3月的财政年度，计划分7次排海，排放大约54600吨核污水。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导弹袭击，击中境内一处地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斯法罕机场和谢卡里空军基地附近听到爆炸声。伊朗防空系统已经在多个省份上空启动，德克兰、霍梅尼机场航班暂时取消。伊朗日前向以色列发射几百枚导弹和无人机，报复驻叙利亚大使馆管射遇袭。以军说，99%的导弹和无人机被拦截，以色列当时已经警告将会还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62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5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4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2跌3.2，恒生中国企业57.94跌7.8，美团93.5系跌4.25，阿里巴巴66.4跌1.5，盈富基金16.39跌2.4，中国海洋石油18.92升5.2，小米集团15.58跌8.0，友邦保险47.1跌7.5，网易142.6跌3.0。南方恒生科技3.2毫0.2仙是跌9.4仙。美元对其他的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4.29，瑞士法郎0.907，加元1.379，人民币7.242，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7065点，系跌1014点。港金报223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79.94美元，卖出23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 科技与生活。 科技 与生活 好啊， 吓，系啊，嗱，我重复啦 ，A 旅游与款待 ，B 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 ，C 时装及成衣 ，D 科技与生活。 科科想读， 系啊， 我觉得科科都好好， 几好啊， 你又读下健康管理啦。 校长啊，如果我申请入学咧，你收唔收我？ 其实咧就唔系我想唔想嘅，因为咧有年龄限制嘅，但系你可以咧自己报 DSE 就冇年龄限制嘅，好冇？ 好， 系啦，系啦，终身学习你可以自修啦。 答得好，答得好。 A 系咩 ？A 系咩 ？A 旅游与款待，系啦，旅游业啦，可能听个名就系咪？跟住 B 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C 时装及成衣，即系 fashion design 嗰啲啦。咁啊 ，D 科技与生活， 夹类系嘛？即系其实呢一个 夹类，即系选修科。其实佢其他嗰啲即系 free can buy 嗰啲嚟嘅。 我明啊，我明。 系啊，不过就而家就有呢啲科咯。 嗯，好好啊、 我 觉 得全部都 全部都好好啊，全部都似啊。 如果你话要我揀一样冇嘅，我会好唔开心。我唔揀。 我都系拣科技，我都系拣科技，科技生活，我都 系。 唔系，唔系， 因为其他好 科技与生活， 因为其他都好似系， 系都好似知道点答啊嘛。拣 先， 时装 我哋一齐话科技咧，校长嘅眼睛咧， 叮 嘅 声 系啊， 唔系啊，因为我咧以为你哋话好想读呢科，咁点解就？正正系唔拣，正正拣佢嘅答案咧，咁啊嘛。 唔系， 我哋想揾嘅，但系代表佢有。 好， 亦都唔代表收我。 好， 你咩？你拣咩？ 都系科技， 科技生活 系咪？ 即系一丝两啲， 一丝两啲。 有人啱嘅， 系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系 C 时装及成衣。呢一科咧系以前会考年代有嘅，咁但系唔使担心，因为其实都有得读嘅，只要你读科技与生活。就有噶 啦， 系啦，因为以前咧佢独立咗系时装与成衣一科，系啦，亦都咧以前咧有一科叫膳食管理嘅，咁但系而家呢两科就冇咗噶啦。 哦， 咁啊倒翻转头，科技与生活系咩嚟嘅咧？入边咧其实就系服装、成衣、纺织嘅知识，同埋食品科技同埋煮食嘅方式咁样，系啊。咁啊， 與生活我以為係 AI 啊， 嗱佢嘅科技咧都係有一啲資源管理嘅嘢要學嘅咁樣，所以佢就叫科技與生活啦咁樣。 OK， 好， 第二題 咁啊一分喎， 係啊， 好，咁跟住第二啦，就係想問個個都要考英文科噶啦，咁考試大家都一定知噶啦，有好啦，咁考試英文科嘅考試，俾你入去考嘅時候，之前有個準備時間嘅，有幾耐時間俾你準備呢？嗱，俾啲背景資料，三位同學仔啊，咁如果你要嗰、那個狀況就係咧，佢有一篇200至300字嘅材料俾你嘅，咁咧。你就要喺嗰个准备时间里面睇咗呢啲材料，然后又准备返里面有啲小组讨论嘅问题嘅。佢有张问题纸俾你嘅。咁你呢睇完之后睇完啲问题就可以呢将你自己嘅 notes 呢写喺张卡上面。咁嗰张卡呢你就可以带入去考试嘅。係啦，咁问题纸啊嗰篇文章啊都可以带入去㗎啦。好啦，咁你要准备呢堆嘢喎。 知道。 咁有几多时间俾你呢 ?A, 十分钟。B, 十二分钟。C, 十五分钟。定係 D, 有十八分钟。要做头先嘅嘢。 都係得二十分钟就最多。 係啊。 咪点啊，你以为有几多啊， 我以為 係 三十分鐘， 係啊，你要 ready 放，仲要 ready 放小組討論嘅喎，係啦， 我唔讀啦呢， 唔易嘅呢科，咁你仲入唔入學啊？一定要考個英文， 入， 好， 十五分鐘， 十五啊， 十五 咪 咯，十五分鐘， 冇理由咁，冇理由零的十二嘅估啊， 十八， 係 十五啊， 好啦， 你等陣， 兩個十，咪點啊？ 我好想读、啊， 又喺度，我唔可以有啲咩表情俾你睇到先啊！ 十二、十五、十八， 十二、十五、十八。 唔好啦，我再拣十啦，我拣十啦。 嗯， 我拣十啦， 十八啦， 好， 都系十。 我十五啊，即系十五同十八。 有人啱， 有人啱，有人啱， 十八， 系啊，得十分钟噶咋？ 啱咗， 系啊，系唔系？ 系咪好叻？我哋而家啲考生 好犀利， 系啊，老师都好叻噶，要真系 train 佢哋喺。即係習慣喺十分鐘要準備曬呢啲嘢，冇錯冇錯，係啦，內容你又唔知喎，係咪？係啊，係啊， 唔緊要唔緊要，大家加油， 有啲字 唔簡單嘅而家， 非常好。 好到第三題啦，頭先我哋講有啲夾步嘅科目就叫選修科啦，即係 fit and buy 嗰啲啦。好啦，但係而家咧，我哋即係高中課程咧，就想係內容咧係實踐同埋理論並重，同職業有聯繫嘅有啲科目。咁但係嗰啲科目咧係出去一啲院校，即係譬如進修學院啊、VTC 啊、職業訓練局度上嘅，就唔係學校提供嘅。咁咧就嗰一啲嘅就叫做應用學習。系啦，我举个例啦，你哋又会好开心噶啦。嗰啲应用学习系咩咧？啲大专院校提供有数码媒体及电台制作啦。 我哋有 数码 暴龙。 有啊！你例如，如果你冇心机，你唔好阻住我学习噶。 要听住， 你唔好听 住 得唔得啫？ 系啦， 校长学你啊！ 数码同埋呢只同埋电台制作嘛。 呢啲俾补充资料嘅啫，唔使咁快抹，唔使剔碌鼠。剔碌屎住嘅，又有美容啦，有食品科技啦，咁样 好好啊， 系啊， 即系读完出嚟就可以做嘢咯， 冇错，同职业相关咯，系啦，咁咧就想话啦，嗱，应用学科咧，最终应用学习嘅科目，最终咧喺你个成绩度咧，成绩单上面都有成绩显示嘅，咁但系嗰啲嘅评核咧，嗱，因为大专院校提供，你上完嗰啲课程咧，其实未必一定要考试噶，即系可能睇你平时表现啊，或者有个 project 咁样嘅啫，好啦，咁如果去到最终啦，你系修读应用学习科目嘅，咁只系分咗三个级别嘅啫，一个就系、是、四个啦，达标，未达标，如果你达标咧，就系、是、表现优异一。或者表現優異二，好啦，條問題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如果你攞到達標並且表現優異二，你估下等同於文憑試嘅咩級咧？ 唔知問過 啊，係啊， 問過 啊， 嗯，咁即係知答案， 不過我哋唔記得噶啦，我哋唔記得噶啦， 好，咁你哋嘅答案係 四個答案咧？ 咩四個答案咧？ 四個答案 ，sorry 啊，二等即係啱啱合格啦，三等，四等。定系五等咧？记唔记得咧？ 我记得好似系四。我记得好似系四， 冇咁高啊，我觉得。 嗯， 你答咯。 四即系次次地以前我哋考试嘅 credit 噶啦。 系啦。 我记得好似系四。 咁， 我觉得系一系二一系三，因为我考过几次， 都唔合格啊嘛。 都唔合格， 我知啊，系啊，单梯啊嘛，你叫做。 校长知咩叫单梯？ 四啊，四啊，系啊， 四 啊， 我记得系四。 H 系单梯啦，系啊。 但有 H 嘅咩？ 有噶， 有以前有啊，以前有啊，真系有噶。 F G H 系啊，有噶。 哦，咁 你问马思强啦，佢科科单梯嘅。 系啊，好犀利啊佢。 我暴露咗我比较年轻嘅年龄啦。我个年代得 U 嘅咋。 银卡示范，银 卡 示范，银卡 示范，我未见过 H 咯。 有啊，我 嚟系系系，好好好， 两个 四，你记得？ 我一系二，一系三。 有得答两个嘅咩？即系错等噶咯。 佢未决定。 系，好好 好 好。 渴我。 唔系，叮叮叮咁样。 一个二，两个四。 一个二，两个四。 好，咁咧就有人啱，都记得啦，系四等嘅。如果啱啱达标咧，就系等于二等。系啦，咁啊，所以就顺推啦。咁啊，表现优异一就三等啦，表现优异二咧就四等啦。咁 几好啊！ 即系系啦，最叻你就可以攞等于四等， 错噶啦。 系啊，啱啊，有好多同学仔咧都会选读。 唔使考试嗰样嘢， 系， 因为考试有时真系一种压力嚟。 系啊，同埋佢。真係好多範疇嘅，頭先講咗啲啦，仲有啲係咩啊？體適能教練啦， 咩咩 體適能教練，即係你學做一個體適能教練。 哇， 係啦，咁而家你知人口老化啦，亦都有啲咧係樂齡科技與服務。 喂，呢個 幾好喎！ 係啦，咁亦都回饋社會啦，咁樣 係 啊， 好有意思， 好好嘅，其實應用學習都好，跟住啦。咁啊，考完試咯，咁頭先問咗啲考試期間啊，或者科目嘅嘢啦，咁考完試啦，有啲。同学仔可能系觉得冇理由嘅，我冇理由考呢个等级嘅。咁大家都知道有啲上诉啦，有冇问过？知唔知呢个情 况？你继续讲。 好啦，咁你喺成绩发放之后，你要几多天内向考评局 提出呢个复核申请先至系接受嘅咧？咁样又俾啲背景大家啦吓。咁你一定要透过学校申请啦，同埋你申请嘅时候咧，要有足够同埋充分嘅理据支持嘅。咁举个例啦，嘅意思就系、是，哦，你可能要揾个老师都帮你写啲嘢，因为咧系啦，阿梁同学咧佢中文不嬲都真系好好嘅喎，喺校内， 即系只要老师就得噶啦。 点解要攞个二级咧？系系 阿爸阿妈写得唔得噶？我睇好叻噶嘛，咁样 阿爸阿妈就个个都写噶啦。 你可以照交上去嘅，因为合唔合理咧都系考评局去睇噶嘛。 即系老师要 帮手。咁不过其实咧，你话啊系咪真系一定要好？充足啊！其實你申請得嘅話咧，咁佢都多數都會幫你複核嘅咁樣咯。 而家就問幾多日內啦？ 一日內啦， 四個選項， 三個工作天 A， B 五個工作天 ，C 七個工作天 ，D 十四個工作天。 十四， 嗯， 兩個禮拜啊？ 我覺得唔會咁急。唔会 谂下， 系啊，谂下，倾下，写信都要时间噶嘛，系咪先？我咁谂啫。 系老师又唔得闲，有四个同学要写信， 咩啊？全班都要写，咁点？三日点写？ 都未必需要写好详细嘅。譬如头先嗰句就系因为梁同学成绩好好嘅，咁样即系睇老师加多几句。 都话梁同学成绩好嘅，你可以举我做例子。 再举 个 样 就知啦。 再举多次。 系咯，七日，我估。 成成最乖系梁同学，暂时系咪佢哋拗奖嘅？你哋两个曳嘅， 佢 嗱佢估七日， 我系衰嘅， 我估十四日， 十四， 系两个十四一个七， 有冇人啱？ 冇 啊， 系你好短时间，你就又短得滞，五日咯，五个历日啦，佢形容为叫历日，即系工作天啦。 都短 啊，咁你就要申请噶啦，系啦，学校要帮佢手申请嘅咁样咯。 其实而家呢啲申请咧，系咪电子得噶啦？即系唔需要一定实体寄信。 电子 应该实体寄信五日咧，分分钟 L L 嘅， 系 咪先寄唔切 嘅？透过网站帮佢交嘅咁样咯。 费用嘅， 要噶。要噶，要几百蚊噶。而家个费用我就唔 exactly 系啦。咁但系唔平嘅，系啦，都要我谂你预录 系咪只能够申请一次嘅咋？即系打翻落嚟唔得，都系呢个分。 唔系有上诉，有上诉机制嘅。咁上诉机制嗰个要提供嘅理据咧，要更加充分啦。咁样不过坦言啦，我自己即系做老师嘅时候都改个卷啦。其实成个。評核或者批改嘅機制咧，就睇下邊啲科啦。如果有啲科係比較 open end 嗰啲咧，咁就不妨可以試嘅。咁但係譬如我教拜咯咁樣啦，我改大考卷你就知道啊，其實 啱錯就錯啦。 同埋成個過程咧，開好多次會，好多可能答案其實咧，老師同考評局都有去傾過嘅。咁所以基本上你話 係 啊係啊，不過當然都有嘅。如果你appeal上訴得席嘅話咧，頭先講嗰啲費用係會退翻俾你嘅。 哦，係啊，係 啦，都認真係俾錯 grade 你喎。咁好，最後一題係嗱，真係成績出曬啦，咁會有成績統計噶嘛？考評局，好啦，你估下以下邊一科最難攞到好成績咧？嗱，我唔係好精密嘅科學啊，我用咩嚟攞數據咧？就係邊一科攞五級或者以上，即係比較高嘅成績啦，同埋合格比率係最低嘅。用呢個諗法啦嚇。好 A 倫理與宗教 ，B 體育 ，C。视觉艺术 D 英语文学， 伦理， 伦理与宗 教系伦理与宗教， 体育， 体育， 比较难攞 五星星 ，C 系咩？ 五星星，C 系视觉艺术 ，D 系英语文学， 英语文学，你英文好啊？ 我觉得香港啲人咧运动比较差，所以我拣体育， 系， 宗教与伦理啊， 宗教与伦理，听个名好好好难嗬，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 有啊，系体育啊， 耶！我嘅谂法啱唔啱啊？ 其实唔系嘅，因为拣得体育嗰啲咧，就应该有啲主项嘅。咁不过咧，所以以前咧，我哋考会考嘅时候，体育咧系唔难攞合格或者成好成绩嘅，因为佢主项嗰部分嘅评分比率咧系评分比例系多啲嘅。但系而家转咗做文凭试咧。佢嘅理論嘅比例係升到五成， 哦， 即係你體育叻唔代表你攞到好成績，你係要理論都叻咯。嗱，俾大家知啦，嗰個合格率啊， 总共有1063人上年啊吓考体育，其实得715人，即系得67.几%合格嘅啫。攞到五星， 直情会肥添啊！ 系啊，攞到五星星或以上咧，得33人嘅咋，3.1%。但系宗教与伦理咧，合格率系90%。 哇！ 攞五以上系有9%嘅。 哇！ 系啦， 真系长知识吓。 今日我成绩我想 check 卷， 但系要俾钱先，要搵人同你写 零分。 系啦， 好，系啊，我要 check 卷。 你要透过公司，你公司系啊，经过网上去申请先啦。 好，咁啊，今日咧校长有啲咩特别嘅点在啲信息讲咧？ 好，个时间俾我噶啦， 系啊， 系啊，咁啊，各位大家好啦，咁好多谢主持人邀请我嚟到，咁亦都俾个机会我读出点唱啊。喺度当然要首先咧，为咗考紧 DSE 嘅同学打气啦。咁虽然已经考咗好多科，咁但系都仲有啲未考嘅科目嘅，咁都希望大家继续咧坚持。尤其是我哋自己陈黄中女嘅同学仔啦，咁嗱，经历完考试之后咧，其实成绩某程度上都定咗噶啦。咁我想反而鼓励同学咧，不论结果如何都好，永远都要保持咧正面乐观，要坚毅同埋勇敢去面对人生嘅新嘅一页。咁仲有啦，其实我哋嘅老师啦，其实我哋咧所有老师或者陈黄嘅同事都知道咧教育工作同埋压力都唔细嘅，希望大家继续怀住热情嘅初心一齐紧守岗位，去陪伴同埋培育我哋嘅下一代。最后希望大家咧俾个机会我点唱埋我最锡最爱嘅家人，我两个女女 Yanny 同埋 Haley 啦，仲有我爸爸妈妈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陆生的神，多谢你哋咧一直嘅支持同埋体谅，特别系陆生啦对我同埋家庭嘅付出。俾我咧呢位陆太能够放心啦，同埋尽力咧去承担教育嘅使命，同埋担任校长呢个岗位。咁今日咧，我带俾大家嘅系陈百强嘅喝彩。路上我愿给你轻轻扶，你会使我感到好骄傲，幸福欢乐陪着你去找，一生美好。咁都愿我哋一家永远相爱，并祝愿所有人咧身体健康，心灵富足。多谢晒， 多谢刘校长。 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信心解开生死结，云雾消失朗日涛。 十二点啊，风骚范围咧有呢一个点唱嘅时间喺12:30出现吓，电话密就1872388 嘅。听唱陈百强嘅旧歌啊，喝彩。嚟睇12:00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咧就会有车路的士，潮子已经出现咗喺直播室噶啦，一阵间同大家见面，唔好行开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可以打嚟点唱，十二点半就开始啦。 车 路士， 大家好，我翻嚟啦。 好，揸车揸车时间。嗱，我哋咧揸车嘅朋友咧，经常有一个说话叫 dream car 吓、 哦、，dream car， 即系你梦想中的车系乜嘢车咧、啊？我哋今日就系用呢样嘢环绕住，主要系咩 啊？ 至 少系啊，冇错啊。我哋可以讲下，譬如大家我哋梦想之中嗰部车究竟系啲咩啦？咁、其实可以谂下，我哋。在座咁多位啦，都中意车啦，中意揸车啦。其实我哋可能我哋加埋嘅驾驶经验，可能过百年都有噶啦，会唔会有咧？ 过百年， 一百年， 有冇啊？有冇？ 未必有，未必有。 我自己都有廿几。 你揸几多年啊？ 我三十几 年啊？ 我三十几，我三十几，系啊，因为我系中后期先开始揸车。 哎呀， 系啊，廿几年， 争少少， 系 唔紧要。 你咧？你有冇揸噶？ 有 啊吓，我揸咩车？单车。 十年，十年 到啦。贴啦，贴啦。贴啦，有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系。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其实我哋咁过去咁多年嘅经验啦，咁、肯定会经历咗嗰啲我哋选择车嘅情况噶嘛。 有啊。 咁大家喺过去自己咁多年啦，咁我哋揸开嘅车先，我哋系会好类似同一个系列嘅车啊，定系我哋会有好大变化，次次都唔同嘅咧？ 有， 我自己好大变化， 会变心嘅，会变心嘅。但系当然啦，变心得嚟咧，你最后我自己觉得 最终极嘅， 最终极你都会有一款。会你会特别中意，但系中途咧会有变心嘅事， 冇错，好似女朋友一样。 咁即系话， 我有嘅。嗱，其实我讲紧嘅就系话 dream car 咧，我反而我就未必会去追求有一啲嘅就系我自己冇唔掂嘅，即系所谓我知道有一啲嘅就系好靓嘅跑车，但我知道我揸唔到啊。我反而我就会，我试过，因为好惊啊。 你讲嗰啲， 系 真系好劲嗰啲跑车， 好劲嗰啲超跑。 系咪啊？其实嗰啲咧，我都听过啦，我冇揸过啦。其实嗰啲系难揸嘅，难驾驭应该咁难驾驭。 坐咗落去，我已经睇唔到前面，我耷咗落去。 冇错冇错， 你自然冇顺啊嘛。 嗱，其实应该咁讲嘅。我哋如果讲紧市面上面嘅所有超级跑车咁样计啊，其实嗰啲系真系难驾驭嘅。 唔得，我唔得， 即系嗰个驾驶者系要有真系咁上下嘅驾驶经 验，真心， 佢要有咁嘅技术先得嘅。咁譬如我可以分享一下，最大分别系咩啦？譬如嗰啲所谓六七百匹嗰啲车，我都有揸。 六七百匹 嘅车系啦，嗰啲超跑嚟嘅。 嗰啲即系好似你嚟或者一掟就轰， 系要落场 甚至 超 背，你一掂个油门后面已经。嗰啲聲好犀利， 好 彈 啊， 好犀利。但咧，佢會係一個共同特色噶啦。咁將凳嘅調校角度先，其實會細咗嘅。即係比起我哋正常嘅車，我哋可以升高落低，前前後後啊。 佢唔係好喐得嘅， 唔喐得。 個角度會 好少 局限嘅。 點解要咁咧？ 因為咧，其實佢本身做出嚟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嗰個係理想坐姿咁滯啦。有啲係誇張到淨係將凳可以前同後嘅啫，連嗰個角度都唔俾你喐嘅。咁有啲啦。好少少啦，比較我叫斯布拉人性化少少。咁其實佢就連嗰個角度個腰背可以俾你喐得翻舒服少少。咁樣咧，要注意嘅係咩咧？ 其实佢系保护你嘅想， 保护你嘅，因为你坐入去嗰个理想驾驶角度，咩为之嗰个理想驾驶角度咧？其实我哋个手啦，捉住个踏盘嘅时候，个角度其实有一个特定要求啦。赛车嘅时候，咁嗰啲佢全部计好晒噶啦。跟住再嚟咯，咁踏盘啦、油门同埋个 brake 刹车，都同我哋正常车个手感所有嘢好唔同嘅。 冇错。 咁譬如咁讲，我哋由最明显分别嘅系咩咧？就系个刹车。咁我哋而家其实我哋自己日常揸开嘅车，应该我哋在座咁多个都系啦。咁其实我哋嗰个油嗰、个 brake 踩落去嘅时候，咪叫做舒服，唔需要好大力嘅，都系可以收到架车噶嘛？系咪？我哋甚至乎我哋慢慢收嘅时候，印下印下，佢系可以停到部车噶嘛？ 系啊。 嗰啲超跑咧唔係咁樣嘅喎，你首先你要度好咗你自己嗰個坐姿，只腳係咪可以有效地一下踩到落底先？ 我唔係。因为我只脚太短， 系啦，所以其实超跑真系有啲身形系揸唔到嘅， 我系觉得唔得嘅。 上到嗰啲车啦，我哋度完嗰个脚位系咪落得到底之后啦，仲有一样嘢要好注意，佢个比例系好实、好实、好实，非常实嘅。你系讲嘅唔系我哋正常谂住掂落去佢会收嘅，你系要用力 踩落去， 真系我叫踩落去嘅，或者甚至乎操作啲咁样驶落去嘅，好大力嘅。 佢先至係會有嗰種收嘅效果出嚟嘅。好得意喎，佢 咁有門入面都係咁硬。 有門反而唔係咁硬，但係個比例係好明顯係好硬好硬嘅。因為其實點解咧？佢俾我哋落到賽車場嘅時候，咁相對應我哋個激烈駕駛啦，油門會激烈嘅，其實比力都係，咁佢唔係講緊佢話好大力之後佢收唔到，好大力佢相對應地倍大一個力度好多添，咁其實係好好揸嘅，但係啦，一個正常嘅駕駛者完全未接觸過呢樣嘢嘅咧，一坐到上去嘅時候，其實就會好多問題會發生啦，佢會完全 唔 適應啦， 係啊， 個踏盤嗰種好實在嘅感覺會。突然间之前未试过嘅、原来扭牌要咁样扭嘅、即系你正确嘅手势去扭牌嘅、跟住去到慢慢收车，甚至乎讲紧你揸车嘅时候塞车啊，路面嘅时候，喂，原来系要用力嘅、咁嗰啲就真系喺啲所谓超级跑车上面会发生嘅嘢嚟嘅。 其实咧，如果你讲到扭牌咧，以前有欧洲车咧，佢系。半風油太嗰啲，你有冇揸過？嗰啲半風油太嗰啲，你係真係要好同佢鬥力。你覺得啱，尤其是泊車先辛苦， 好辛苦， 好重嘅。不過而家我諗已經冇咩車係咁樣。 好少啦，同埋以前去到嗰個年代嘅車咧，我哋會見一樣嘢嘅，即係而家有啲車專登做呢樣嘢啊，專登做翻呢種感覺出嚟嘅。咁我哋可以點樣做呢？就係、是、先俾油，你喐咗架車先，先至開始扭，咁就易扭咗嘅，係啦。咁就但係 死態咁樣， 你死態 咁 扭 係 啊，基本上扭唔喐嘅，係會同佢鬥力咯，咁就唔需要做嗰樣嘢咯。係啊，咁所以其實譬如。講緊 dream car 嚟講，其實我哋有啲人係會 set 到部車，就真係可能超級跑車嚟嘅。有啲嘅 dream car 係可以擁有嘅嘢嚟嘅。咁如果頭先講嘅，你 我就係可以擁有嘅，嗰個就係我嘅 dream car。同埋其實嗰樣嘢嘅就係同我細個嘅時候係有關嘅，即係細個嘅時候咧，我姑姐係成日咧揸住有阿 Mr. Bean 嗰一架車，好犀利。你知 Mr. Bean 嗰架嘢㗎啦，係啦，佢開始咧嗰陣時候可以塞六個僆仔。 咁犀利， 跟住行大帽山咧，同我哋去玩噶，所以嗰个系一个细路仔嘅回忆嚟嘅，系一个童年嘅回忆嚟嘅。到大个嘅时候咧，特别系对呢一类型车嘅话系好中意，所以佢就你嗰阵时咪我咪买咗一架嘅就开篷咯，呢个就系我嘅 dream car， 好靓啊！ 系啊，我拥有过噶啦，已经 好好啊，可以拥有到自己嗰个， 我拥有自己 嘅 dream car， 感觉 本来系，但系要 provide 得你嗰个 dream car， 唔好咁多麻烦咯。 冇错， 你中意即系你中意咗个好麻烦嘅女人，系你。中意嘅， 好麻烦 咯。 你 讲 咩啊？即系你中意一架又好揸又容易揸嘅，梗系好啦。但系如果你中意一架成日俾麻烦你，但系你又 dream 佢，咁就死啦。嗱，你话中毒呢两个字真系好形容得好好。中咗毒咧，你 系 真系好难戒毒嘅。 系啊， 嗱，讲紧揸车咋吓，唔系讲真系中毒吓。我仲记得我嘅中毒过程，我记得添啊。嗰日我中环，我揸紧另一架普通啲房车，突然之间有个黑色嘅开咗缝嘅两个位嘅车喺我侧边驶过。哇，好靓啊！咁样揸车仲系一个比较上年纪嘅女，即系外国女人啊。咁我朋友我侧边话咩好老咯，咩靓啊！我唔系讲个人啊，我呢架车好靓，咩车嚟嘅咧？我不停喺度谂呢个咩车咧，所以我就揾资料抄到，原来就系一架五仔啦吓，即系最早期嘅开缝五仔啦。哇，好靓！我成日经验啊，嗰日之后念念不忘。于是后来就对嗰架车，我就中咗毒啦。我同阿潮潮讲。 系啊，冇错。所以其实咧，有阵时呢啲系会有一个情意结喺里边嘅，因为大佬讲嗰部，仲要好得意啊嘛，佢仲要即系眨眼噶嘛， 冇错， 系 嗰部车弹 好弹灯噶嘛，佢早年 系。跟住嗰部车咧，大家譬如喺外国好兴发生嘅就系咩，迎面见到一部嘅时候，大家眨一眨眼咯， 系啊， 好开心噶嗰部车。 就算因为而家去到呢个 N D 咧，即系而家呢一代嘅 N D 啦，唔识眨眼啦，但系如果有两架。即系叫无论咩型号，即系无论咩年份都好，总之系五仔咧，大家会打招呼嘅，你知唔知？ 好开心！ 我哋五仔同五仔会打招呼。 即系个传统系留到而家都仲发生。 系啊，同埋会赞啊大家嘅车，喂你架好靓，你而家都好靓啊咁样。我试过几次都。 喂，但系我觉得佢就系同类型嘅车主嘅话，大家系互相会称赞对方嘅。唔系，我净系你讲紧呢个车款。 你哋会噶？ 我哋都会噶，我哋嗰个四区会噶，大家一齐噶。系啊，拍埋一齐嗰时嘅， 大家识欣赏，识欣赏， 你整得好靓咁 品味，系啊，会噶。 因为其实咧好得意嘅，我哋 車咧有好多種唔同嘅款式啦，譬如大佬頭先講嘅，我哋係兩座位嘅一啲跑車啦， 冇錯， U U就係一啲四驅車咁樣啦。咁、其實呢兩個模式嘅車都好多補品可以加落去俾佢噶嘛， 係啊，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好個性化地去。 你自己咧，你嘅 dream car 係咩啊？ 我其實我都係屬於一啲超跑類型嘅嘢嘅。其實好得意，我嘅所謂 dream car 其實我分咗兩個 category 嘅， 仲要分有 一個豪華嘅，一個 可擁有嘅。唔可以拥有 咁唔可以拥有咁点啊？即系 专门拥有，其实有时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嗰种感觉，即系我有时好得意嘅，有啲车又好，或者一啲事物都好，喺未拥有佢之前咧，或者未试之前咧，会觉得哇，好多幻想嗰种所谓 fantasy 嘅感觉，我就系会有一种唔想去。掂佢，即系我会一路保持一个好靓嘅幻想，假设咗佢已经系晒齐晒我谂紧嘅嘢噶啦。咁啦，有一个 type 咧就系我讲紧嘅可以拥有嘅。咁、其实我可以拥有咧，都同我而家揸紧嗰部车好类似嘅。因为由澳洲开始啦。翻到嚟香港啦，其實我就都轉咗好多次車啦。 即係不論在性能上，在外形上，係嘛？即係都係 我哋嗰啲係叫揭背車、hatchback 嚟嘅。咁四五個人啦，載到，跟住咁佢個可用性又好高喎。 咪係咯。 咁譬如我自己踩單車嘅時候，成部單車咁咪塞咗入去，咁都可以嘅嘢嚟喎。但啦，咁佢就除咗呢個可用性之後，佢個性能好高，係啦。咁其實我就一路慢慢係上去嘅，由一路都係揸呢啲所謂揭背車啦。咁當年嘅性能冇咁高啦，去到而家就開始因為車嘅發展啊，所有嘢啦，咁佢就性能高咗，價錢又平咗，咁就可以擁有得到啦。咁、所以我就一路都係向呢個方向去發展。 反而你同我哋兩個就唔係好同啦， 係 咪先？你又好少揸佢啲 Jeep。 系 有好少揸我啲咁细咁窄嘅车啦，系嘛、 所以咧，其实我嘅 dream car 就调翻转大佬嗰边嘅嘢嚟嘅，我都系啲两座位跑车嚟嘅，系啦，咁就要系嗰一类型嘅嘢咯。因为其实我就会谂翻嘅，点解会系 dream car 而唔去实现呢、其实我始终即系我自己系通常我系一部车喺手上面嘅。即澳洲地方大，當然可以有兩部啦。但我既然一部嘅時候，咁嗰個實用性咧、就好緊要啦。即我又要坐得到人啦、坐得到人之餘，可能行李你兩個行李都未夠，可能要 fit 到可能四個行李。 冇錯， 跟住咁又要個樣又要得啦。咁所以其實一路叫做睇落去嘅時候，可以揀選嘅選擇就已經相對應就少咗好多咯。 所以其實如果我而家嗰款咧兩座位嘅跑車仔咧，其實好蝦人嘅，因為你坐人得两个人啦，即系我身边多一个啦，摆嘢都摆唔到，你知唔知？个行李箱细到不得了噶。 其实摆唔摆到就系公事 keep 嘅咧。 公事 keep 应该摆到嘅， 勉强摆到。 以前我哋嘅太空 keep 系勉强， 勉强好勉强。 太空 keep 咯，嗰只咁嘅款咯。 系啊，但系我知道市面上有类似我嘅，另外仲有两间汽车公司都有出呢啲车嘅。佢哋咧有一款咧系完全，佢哋见过我揸过一次翻嚟，乜嘢都摆唔到嘅。 我知你讲边部， 乜嘢都摆唔到。 系嗰部系真系完全冇嘅， 冇嘢摆。 其他嗰啲你唔好谂我嚟摆嘢， 乜嘢都摆唔到， 即系好似女仔啲包包咁啊，有啲嘅就可以摆唇膏嘅， 即系冇嘢可以摆到，净系得呢两个位咯， 系 冇完全冇，所以嗰个更加虾人坐。 系啊，咁所以其实嗰类型嘅车真系好睇，嗰个人系追求紧啲咩咯？咁其实我哋譬如日用嘅时候，咁就我自己嘅选择就真系唔够胆掂嗰个种类嘅车啦，因为就真系唔得啦。 最少嗱，其實我都有講過啦。嗱 ，dream car 我哋大家分享過啦，但係我都記得我就係私底下我哋成日都會傾呢樣嘢嘅，就係、如果你要得到一個 dream car 嘅話，某程度上你都真係要去換車嘅，係咪？要去換車嘅時候嘅話咧，其實你係有一個期限嘅，係啊，係琴日先同你傾開嘅，先知道嘅就係話新車落地嘅話咧，最好幾時嘅話你就開始要留意一下有冇啲另外嘅差唔多同類型嘅，咁你又可以就係賣咗佢嘅話，佢又唔會 跌太多， 係啦，係啊，冇錯啦。咁其實係咪有一啲技巧或者係有啲嘢我要注意？ 喺呢一個，如果係啱啱去到要換車嘅時候咧，有技巧要注意嘅。 係、 當自己部車一路都係新車落地嘅，你全部都係買緊新車嘅，咁樣就要計一條數啦。咁我哋有一樣嘢叫 depreciation 折舊。咁呢個折舊咧，其實當然啦，你部車由你簽咗名買咗。落地嗰刻開始 已經 折舊啦， 我以前聽過有行家講，嗱呢個唔可以作實，因為當年同而家又距離咗好耐啦。佢大約每年跌30,000蚊，佢話每年大約 本身部車幾多？但我會用一個叫做 percentage 去睇佢一個。百分比，咁我哋咧其實喺乜嘢位置去換會比較最好啊？ 我自己的經驗，三年左右啦， 同意 係啊，三年左右， 即每一架車都係三年到， 係尤其是新車落地之後的三年，你如果係會諗換車嘅，其實嗰個係已經係最理想嘅時刻， 點解咧？條數點計咧？ 每一年因為其實都有一個特定嘅折舊百分比嘅、 哦，頭嗰陣係犀利啲嘅， 係啊，頭嗰陣係好勁，好犀利， 即係一簽名啊，講緊你真係喺個車行拎嗰部車出去嘅時候，你揸一日又好，半日都好，係啦，掂馬路。出咗去，恭喜你啦！你可能已經冇咗15% 啦， 咁多啊？我以為十咋， 其實十頭嗰下其實好犀利嘅，你大約真係你要預15% 左右，你成功可以賣得出啦，講緊。咁之後咧，大約每年10% 咁樣去，呢一個係合理嘅一個折舊率嚟嘅。咁好啦，去到 會唔會有啲車佢嘅承托力比較多，即係多人中意嗰款車咧，會冇跌得咁勁咧？ 會嘅， 因為有時供求問題啫嘛，即係你賣，咁有冇人接咧？接貨咧咁樣？ 冇錯，會有一啲車係跌得特別犀利，有某一個部分嘅車會。个价钱甚至乎系好晾住喺度嘅，唔多喐嘅。 某啲货同埋某啲色啊， 系啦， 你中意嗰只色，即系啲人中意橙色啊，咩绿色， 有 唔系咁多人中意买嗰啲。 买车嘅时候佢有啲色嘅就最好唔好买， 系啊， 好难放，系啊， 冇人接嘅， 冇人 接。咁譬如我哋讲紧啦，边啲车系会个价钱好企硬嘅喺度唔喐嘅，甚至乎你可能要超过个车价去买，其实就一堆所谓香港。本身代理冇入嘅車，好、特定嘅跑車，咁其實就要喺海外自己入翻嚟咯。透過或者透過一啲所謂水貨行去入翻嚟，咁好得意喎。某啲叫香港嘅大行，即係正牌嗰啲啊嚇，佢都開始引入官方嘅水貨車喎。 係啊， 係啊，而家開始有得咁樣做噶咯。咁、 官方就唔係叫水貨啦，係嘛？ 因為本身香港係其實係冇嗰部車嘅，咁、所以佢就要官方。在譬如日本入嗰部車入嚟香港啦，係啊，咁就選擇大咗好多啦，有翻原廠保養啦， 係啊， 但係呢一樣嘢係有代價嘅，咁就貴啦， 哦， 係啦，咁會相對應比起官方個售價貴咗，但係咧嗰種車咧嚟到香港之後，嗰個二手價都係好企嘅，因為佢係講緊真係好少，你香港揾得到嘅真係少之又少，所以要買一部嗰種二手車，可能你相對應你都預咗自己要俾貴咗嘅價錢去買咯。 你嘅個途徑咧，就透過啲中介人士咧，日本嗰啲拍賣場拍賣翻嚟，咁我都查詢過嘅，佢會俾好多嗰啲資料，譬如話俾成十架你揀，咁有啲相，有啲佢有分數噶嘛，因為日本拍賣場有幾多分幾多分幾多分車咁。 而且好信得過 嘅，好信得過嘅，咁呢個都一個方法咯。 係啊，日本拍賣嗰邊咧，其實佢哋好得意嘅，講緊嘅就係佢哋列得出嚟嘅嘢準確得好緊要嘅。佢冇列嘅，你可以假設係完全冇問題噶啦。佢哋驗好曬所有嘢，咁跟住就公開拍賣噶啦。咁所以個流程又好得意嘅，可以簡短地講一講啦。譬如講緊我中意 A 呢一部車嘅，咁好啦，咁我見到 A 呢一部車中意嘅時候咧，咁嗰啲中介公司就會幫我哋去拍賣啦。咁我哋就會講咗嘅，譬如我講我可能我承受得到嘅價錢最頂噶啦，係呢個價錢高過我就唔要啦。咁樣喺拍賣當日咧，咁嗰啲中介公司就會有人喺嗰邊幫我哋嘗試去 bid 一部車翻嚟啦。咁啊舉牌仔嘅，咁跟住 代表你 係啦，代表嘅，咁跟住就可以佢哋會搞好曬。假設贏咗之後，佢哋手續上面就會幫我哋搞好曬啦。喺香港呢邊做埋一個合法嘅登記啦，咁就可以引入嗰部車嚟香港。 坐船過嚟啦，咁樣。 咁所以咧，香港你突然間會見到嘅，日本好流行一種嘢叫 K 卡。 係啊 ，K 卡係咩嚟？好細部車仔嘅。 我頭先講嗰啲 咪係 啊，就係嗰種嘢喎，好得意喎。係 啊，好細㗎。 點解會有呢一樣嘢咧？其實日本有啲區域啦，咁佢哋嗰個路面設計仲係好老好老嘅路面設計嚟， 好雜好雜， 古時嘅嘢嚟嘅。咁嗰種 K 卡。其实就是一开始是就是俾嗰啲地方用嘅嘢嚟嘅，佢哋连货车都系 K 卡嚟噶，好得意噶， 细细架咁样， 细细架好窄嘅。咁但系嗰啲车嚟到香港就好得意啦，又悭油啦，你知嚟知去嘅时候啦，泊位啦，所有嘢好方便，好方便。 其实好啱香港噶，我 但 系 就好逼劫咯，嗱有代价 嘅， 有 就系有代价 嘅，玩具咁样咯。 马老师咧搵个土炸车啊，唯有 会顶住一个大 货，入唔到啊！佢应该要将佢褪去后边。 仲细个，仲细个，因为嗰 好细噶， 因为系会讲紧咧，嗰啲 K 卡咧有一个特色噶。你如果前 六百几 CC 嘅啫， 系好细，跟住佢有特定噶。佢讲到明个 CC 就系嗰度啦，六六零。跟住之后咧，你坐入去之后，你前座两个乘客咧，好似好自然就会手拖手咁样，因为你基本上某程度上重搭 咗嘅。 咁就拍多啲 couple 咪啱咯， 啱晒。所以其实一个好特别嘅车型，但香港从来官方都系冇出过嘅嘢嚟嘅。 嗯，好嘅，喂，今日讲咗好多 dream car 嘢，咩咁大家揾到自己中意嘅 dream car 好嘛？ 多 谢阿潮潮， 听日再见， 唔该晒。好啦，时间到中午12:30啊，听下风骚范围电话咪就18723888嘅，想点唱就可以继续打电话嚟睇登唔登记到咯噃。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先听听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嘅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据报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广播公司引述美国高层官员报道，以色列导弹击中伊朗境内一处地点。伊朗传媒报道，伊斯法罕西北部一个军事基地附近传出三次爆炸声。国家电视台报道，全国多地传出的爆炸声来源是防空系统拦截可疑无人机目标，位于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目前安全。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暂时取消，伊斯法罕等地多处机场的航班亦都暂停飞行。破产管理处公布，三月提交个人破产呈请有783宗，是去年11月以来最多，按月升近21%，按年升近2.8%。三月强制公司清盘呈请69宗，按月升大约30%，按年升近41%。上月发出接管或破产令有641宗，按月升近16%，按年升近28%。沙田 T4 主干路项目71.6亿元被指造价昂贵。有报道指，当局或者减省单车径和隔音屏障物料，项目减省大约2亿至3亿元，或于下个月提交财委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局方需要仔细研究和做好监督，避免中途再修改而导致工程费用上升或者超支，促请政府交代清楚有关数据。香港新方向的立法会议员张欣宇说，已经去信公务小组主席，向政府提出询问，要求交代项目费用超过70亿元可带来的社会效益。民航局宣布启用 M503 航线 W122、W123 衔接航线由西向东运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话：呢项措施系为缓解有关地区航班增长压力，保证飞行安全，减少航班延误，保障旅客权益，对两岸同胞都有利。朱凤莲指出 ，M503 航线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设立同启用呢条航线系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嘅常规工作。M503 航线取消飞行编制以嚟，总体运行安全平稳，切实改善了两岸航班运营，进一步便利了两岸人员往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84点，跌201点，总成交金额63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4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6，跌1.8；恒生中国企业58蚊，跌7.2；美团94.2，跌3.5毫半。 盈富基金16.41跌2.2，阿里巴巴66.6跌1.3，中国海洋石油18.78升3.8，友邦保险47.15跌7毫，消费集团15.66跌7.2，南方恒生科技3.20.6系跌9仙，网易142.6跌3毫。美元的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54.4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78，人民幣7.239，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0.6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37,176，跌903，港金報22,300升8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86.3美元，賣出2386.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五月天 featuring 顾五人，唯一 Crispy 吹乐团，一丝不挂的忧伤，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陈都灵饰演的女主角袁歌，职场上的女强人，凭住努力和实力晋升至大公司副总裁，事业有成，但多年来只专注工作，情感生活一片空白，更令身体出现问题。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想想，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冷静暗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风骚快活人。 好啦，你最后半小时啊，风骚快人点唱嘅时间，电话里边有呢位朋友， 1, 8, 7, 2, 3, 8, 8, 哎、有打通嘅阿 B， 喂， 阿 B， hello， 阿 B 你好啊， 三位大家好， 你好啊，阿 B， 你知唔知我以前细个都系叫阿 B 啊？ 是 啊，我的乳名都是叫阿 B 的。好记 得。好亲切。 阿 B 遇到阿 B 嘛。是啊，帮阿 B 遇上阿 B。点啊阿 B？ 咁打电话嚟点唱啦，因为我二楼呢明天呢就登录啦。 哇，好开心 啊，开心啊。 是啊，咁都约咗听日去食饭㗎啦。 你要喎 ,60 岁嘛嘛，大寿嚟㗎喎。 是啊，开心心啊。 是啊，咁佢都好开心啊，咁都祝佢听日都继续永远健康啦，幸福啦，同埋生日快乐啊，最紧要真系。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阿二佬，阿二佬系不嬲都身体健康。 健康啊，各样嘢都几好咁样，真系系嘛？ 唔系，佢之前都有做过手术嘅，咁啊，系啊系啊，咁希望佢都系好翻晒啦，希望佢掂晒啦，系啦，咁因为每一个十年咧，都真系好似啊电视机啊边个讲话有几多个十年，咁我都希望佢每一个十年都好灿烂，好开心 啊！系好啊好啊，大家咁话啦。 二佬六十岁咁大佬咧，定系大家姐啊？几多岁？ 我大佬啊，大佬都有六以上噶啦， 一定。 其实我跟你讲一遍，而家呢个年纪同呢个健康或者状况完全唔可以一定成正比，可以系好后生啦，好健康啦咁样，反为有啲人吓系咯，即系未必话 估唔到添啊，有啲 系啊，有啲样完全唔似， 未必年纪大就一定健康唔好啊，就睇你平时点 keep 咯，吓系咪啊，马老师吓， 梗系啦，哇，人哋以为我三十八添啊， 系啊， 个肚 啊 嘛， 系啊， 个肚三十八啊嘛， 唔止四啊六都嚟紧啦 ，Abby 啊， 系， 你觉得我几多岁啊 ，Abby？ 你都起码都有五六十噶啦， 抵死咩啊？ 阿 B 啊， 抵死 阿 B， 古中系咪有奖啊？ 七十八啦， 四个人 哇，古中有奖啊！系你咪衰咧，自己真系问埋啲咁嘅嘢， 头俾 人夹头出嚟， 阿 B 你贵庚啊？ 起码都 七 十八啊，起码 阿 B 你贵庚啊？咁 吓，你估下？ 卅六， 我估你咪二佬六十岁啊嘛，你应该五十啦，五十啦， 差唔多啦，差唔多 啦 ，OK 啊。 你同唔同意啊？有时心境同埋你自己点样处理个身体咧，系好影响你嘅状况。 一定同意啦， 梗系唔好食到肚腩大大啊！平时咧又 呢个真系好紧要啊，小强你要留意一下个肚啊，真系。 真系讲得太好啦 ，B， 但系真系冇办法，因为最近先有探子回报话俾我听嘅就系佢食呢个糖水食两碗， 真系噶， 冇错 噶咁样， 去咁尽啊 ，B 啊， 可以吓。 你真係好令人失望。 你其实都几尽喎，佢得。 係咪 同埋你同埋你食糖水之前可能已经食得好饱㗎嘛。 係 呀。因为糖水係最尾嗰样嗰个味菜嚟㗎嘛。 已经仲要食两碗。 仲要食两碗。 人哋问下食乜嘢有佢。 多滋味嘛。 个碗好细㗎。 下一句系乜嘢呀， 多 人 坏 肚 皮。 知 道知道。 佢个肚皮唔坏㗎啦，因为太胀啦，唔会坏。 石肚。 石肚嚟㗎，唔会坏。 样样都要平。 知道。 係呀。 最紧要身体健康， 好嘛？ 好，帮我同阿二佬讲声，生日 快乐， 系啦，咁我祝埋听日或者四月份所有生日嘅朋友啦，都系开开心心啦， 好 啊， 系啦，四月之星， 同埋三位主持人，你都有份过，咁继续每日都风骚啦，系啦， 多谢，系嘛， 一定支持我哋， 一定支持，日日都吃，日日都听， 咁啊， 之后咧就系收音机所有嘅朋友有份听都唱埋俾佢， 乖啦，多谢晒， 多谢 B， OK， 好， 唔该晒 ，thank you， 多谢，拜拜。 好啦，听众啊 ，Johnny 佢话咧今日因为想打嚟但唔得闲啦，家庭聚会咁啊想读出嘅四家姐美国翻住嚟香港，想俾个惊喜佢哋，请点唱嘅四家姐叫 Percy， 姐夫叫 William， 祝佢哋个开心愉快旅程。 系啊，好多人生日啊，四月二十四号，原来有一位叫做阿海燕啊，生日快乐，冇错就系卢太， 海燕， 恭祝你系海燕， 点点到海鸥听， 冇问题，海豹都得，海豚咯。仲有咧， 有冇海龟粉？ 又冇物，总之所有海字牌都 我哋一齐有呢个 生日快乐， 笑看人生。 天空渐如告暴雨，又再次翻飞，仍不退避。就算气候变幻，我亦已预期。看透是往事会变依稀，人于世上要绝对尽兴，直至没法要别离。简单的哲理，欢欣跟穷悲，辗转会有转机。面对自己，每天沉落人生作我真理。世界下沉生命限期，愿信自己，每天回味人生，笑看天气，伤心碾夜，从未勉强。 人生喜劇，就算欠着对白也未皺着眉，想飞也当抛弃，换角度再次高飞，人于世上要绝对尽兴，直至没法别离。简单的结理，欢欣跟痛悲，辗转会有转机，面对自己，每天沉落人生作我真理，不想顾虑，来日世界下沉生命限期，愿信自己，每天回味人生笑看天气，伤心免疫，从未勉强做人跟权力气。 好啦，另外代读嘅咧就叫 Karen 啊 ，Karen 因为跟住睇医生啊，咁所以咧打唔到电话嚟嘅，希望咧代我认识嘅朋友仔身体健康啦，祝佢哋啦，特别啲咩 Helen 啦、宝宝啦，感激佢哋身体咧，近喺我唔舒服嘅时候咧陪我睇医生，同埋护送我翻屋企，仲有 Yannis 咧俾好多保护嘅资讯我，多谢晒鼓励。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佢系 Sam， 喂，你好啊， 系咪 Sam 啊？ 早晨，你嚟梁继章。 嗯、是你好， 你好， 仲有马小强喺度啊， 系 啊，声声、 啊啊， 你好， 点啊点啊， 诶，你好，系 系， 咁我首先咧就好开心，因为今日咧打通嚟喺电台讲嘢咧就好宝贵时间，咁咧首先我有两个开场白先，啊，李丽蓉，你记唔记得好耐之前咧我打嚟咧唱你首小妹日记个阿 Sam 啊，考你记性记唔记得咧系啦， 唔记得喎， 唔记得啦， 咩情况下？ 都喺呢个节目，你先系都喺呢个节目， 系呢个节目啊？ 呢个节目就系讲啊讲 pat 诶讲诶喜欢你歌诶歌曲啲人打电话嚟咯， 哦， 咁我唱小妹日记。唔緊要，咁另外梁繼章，我想同你講咧，我都係你嘅 fans 嚟嘅。咁咧，我想問咧，如果講得出你真實年齡，你有冇禮物送俾我 啊？唔會，我哋唔會接受你嘅禮物，亦都 我哋冇 禮物 派啊！對唔住， 真係冇。 我哋又唔收，又唔派，冇禮物。 你知道，知道。 第五台咧，第五台你送咗嗰啲海報俾我，好開心咯。咁啊，即係咁真實年齡我唔講啦，因為如果你唔想講嘅話，但係因為你嘅出生日期同我一個前輩咧係同月同日咯，係啦，係啦，係啦。 同月同日。哦，佢系 八月十七咯，系啦，系啦，系啦， 得知道知道，好，喂，多谢晒你咁关心我哋， 多谢多谢。 你今日自己有咩点唱啊？ 系啦，你有啲咩想讲？ 我点第一首歌就系雷安娜嘅《仍令我心一往》，如果冇咧，我就点呢个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 帮你准备咗陈百强啊，陈百强 系， 好嘛， 系， 有啲嘢想讲噶，你好似系咪真真？ 咁点俾一个识咗15年嘅好朋友阿文山，佢而家应该系护士长嚟噶啦。咁如果佢结咗婚嘅话咧，就祝佢幸福。 如果你唔知嘅咩？你唔知嘅咩？ 点出嚟咧？就食餐饭系啦，系。 唔系你唔知佢结婚未咩？如果结婚，你好似唔系好知佢结婚。 佢唔知啊。 因为佢好多人追，咁咧就我哋只系apps 联络啦。咁佢嘅感情佢唔会同我讲啦，系啦。 好啦好啦， 咁讲算啦。 希望你啊。 咁如果佢未结婚呢？ 未结婚因为我退咗休，我储到少少钱，我想请佢去一间6星级酒店食一个豪华自助餐咯，系啦。 咁你直接揾佢啦，你使乜呢？ 系啊，你都要同佢联络噶嘛，系咪啊？先 生，我个人好细胆噶，我本身个人咧好。 你打上嚟，你话你自己细胆。 系啊，你 好， 喂佢咁 多人， 佢叫咩名话？叫咩名？ 叫咩名话？ 文山， 文山，好，文山小姐，阿 Sam 咧准约你6星级酒店食 buffet， 好唔好啊？ 系啦 ，OK， 豪华自助餐。 好啦， 好 话 good 喎， 心愿成真 ，OK， 多谢晒， 拜拜。 好啦，另外阿 May， 阿 May 话听日20号咧系我先生 Vincent 生日，呢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吓。 好啦，讲到话呢一个嘅身体健康嘅话，仲有曾婆婆，佢希望可以咧就系点俾呢个就4月28号生日嘅曾少平，祝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 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意是负累，相爱只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马小玲，马小玲，马小玲话喜欢你，送俾你听啫，偏偏喜欢你，叫你带佢七星级酒店食蒲飞。 其实有冇七星级酒店？ 自己黐一粒上 食七星级， 得啦，可以随时摘星。 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追，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不如今日咧，我哋咧未听完一阵间个电话之后咧，我哋自肥啦，每人点俾一位同事啊，睇下你想点俾边个？ 同点 解要咁啊？ 唔知哦，想 如果冇咧， 释放一啲关心。我哋今日体贴同事啊嘛， 点解要体贴同事啊？ 我想咪话一个杰出嘅打工仔要体贴下同事啊嘛。 啊 你点咩？你点咩我咯？ 冇啊！ 我都冇啊！ 点咩我咯？唔系先啦，听电话先啦，听电话先。 做咩要掠人哋点俾你听啫？ 系古小姐， 古小姐， 系啊，古小姐你 好，古小姐， 早晨， 早晨，阿梁生，阿瑞瑞， 系 阿马咩马咩 马爷。 马爷 系啊， 阿高小姐， 祝你身体健康， 大家谢， 心系煮住， 身 体健康，样样顺顺你哋， 系多谢。 阿高小姐平时有冇听噶呢个节目？ 我日日都听噶，我而家听紧嗰个靓女叫我收线，叫我删咗收音机佢咯。 哦，日日听噶， 靓马叫你删 我日日听噶，我而家今日咧好大勇气打电话嚟啊！我唔够胆打嚟， 点解唔够胆嘅？傻瓜，唔会闹你嘅。 我唔识。唔系我唔识字噶， 诶有乜所谓？我都唔识噶， 系啊， 即系讲嘢唔识讲噶， 唔系几好啊？你而家 系啊， 我惊唔好意思，我惊得罪人，唔够胆打电话嚟啊！ 唔会啊，得罪嗰个马小强啊， 成日得罪人噶啦， 咁咪我咯。 做啲节目咧，好好听啊，令到我哋好开心啊， 开心咪好咯， 最紧开心啊，人生。 唔系啊，你有时差唔多一点钟讲嗰个故事咧，我好中意。 片段人间， 系啊，阿强爷，强爷好犀利啊，强爷 好犀利， 我好中意听嗰个节目嘅， 系 一个古仔嘅， 好多谢晒， 咁就好啦，我哋会继续努力， 多谢， 系啊， 听你哋嗰几个人讲嘢好开心啊，你 好开心咪好咯， 系啊，你今日有啲咩开心点唱啊，顾小姐？ 我唔系开心说嗰个孙女同个女婿咧，即系成日都唔舒服，唔舒服， 哦，系啊。 系、 哦、 啊，好常舒服。咁、 哦 嗯、我就，唉，头先嗰个靓女话，吓、啊、你仲点啲咁嘅歌俾佢听？ 系啊，啊你只叫苦酒满杯。 系啊， 系啊， 已经唔舒服啦。 系啊， 仲要饮苦酒满杯。 即系我觉得咧，人生好似好痛苦噶噃。 是咩？唔系啊！ 我觉得人生好开心、啊， 我觉得人生好过瘾， 啊、 好好玩，真系 啊！系啊， 睇下你点睇啊！ 系啊，冇错， 夜晚眼瞓就瞓觉嘅， 就算 你系 阿婆婆啊，我想潘小姐对唔住啊，潘小姐，我想讲，其实苦咧都有另外一种嘅味道嘅， 嗯、 即系苦瓜咁样， 系 啊，苦完之后就有一种金嘅味道， 金之如意啊，正啊！ 哎，是啊，不是说一定是很苦，是因为人呢都很多时候很开心的，间中间有些不开心的， 有苦的时候就显得其他时候会很快乐， 个个都是这样的， 有低潮就有高潮，有不开心就有开心，是的， 是啊， 相对的，好吧， 有时候开心点好过不开心， 没错， 当然啦， 好，点起孙女和女婿，是不是孙女婿，是不是， 是啊是啊，同埋我自己同埋你哋啦。 好， 你 們多谢 多谢你支持。我唔知啊，唔好介意啊吓。 介意？ 点会介意啫？傻 嘅，真系 傻猪嚟。 好，开心啲，送俾你阿古小姐呢一只黄清源嘅旧歌吓。 正啊！ 好犀利，啲怀旧气氛嘭嘭声出晒，叫做苦酒文悲。 干杯！ 嚟，干杯！ 人说酒能消人愁，为什么饮尽美酒还是不解愁？ 仍然到今晚就两点钟，廿九度几温，相对湿度72%。苦酒满杯，饮咗之后大家开心心，千祈唔好唔开心。最紧要每一天咧，怀住兴奋风骚嘅心情听住我哋。有黄清源嘅呢首旧歌《苦酒满杯》。 我说是饮酒。 尾声咧，唱呢只歌之外，点俾所有我哋嘅好同事，希望每一天咧都系开心心。 好犀利啊！你识唱苦酒满杯啊！ 其实呢个 佢一定系即系有啲嘢。 其实一个秘密嚟嘅。 咩秘密？ 呢只歌系我曾经好中意一只歌。 系咩？点解？ 喺我好细个嘅时候。 哦， 我真系未听过啊！ 我听过嘅， 好啊！ 我我承认我系听過。 果然真系犀利。 我真实年龄已经88岁 啦。我唔信。 你咁我大你两年 咯。你应该唔止。 喂，多谢黄天恩，多谢所有朋友，多 谢 靓妈。星期一再见大家。 好啊！ 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大家玩得开心啲。 系啊系啊！ 唔好挂住我哋。 该休息就休息。 又见啊！ 好啊， 好，正 ，Happy weekend， 拜拜， 再见，拜。